區之外呢，亦都咧係會有好多嘅休憩空間咧係會興建出嚟嘅。咁其中一啲嘅重點啦，咁包括就將呢個嘅界限街運動場隔離嘅花墟徑嘅水渠咧就改建成為水道啦，並且興建大型嘅水道公園喎嚇。咁而另外咧就係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公園咧就將會係興建出嚟嘅。另外咧亦都會將呢個人均嘅居住面積大大提升啦，同埋咧就係會提供一啲嘅資助房屋，譬如話係港人首次置業嘅一啲嘅資助房屋咧，就係擺喺呢個地方噶。另外咧，亦都話咧係會係將一啲可能係冇乜人用啊，或者係比較舊嘅啲道路咧，就封閉咗佢，去提升咧呢啲土地嘅可使用嘅一啲地方啦。咁而咧就係、是、好啦，即係同一個嘅地區嚇，咁啊提升嗰個人均嘅居住面積，又有休憩空間啊，咁點樣去提供呢啲土地出嚟咧？咁原來咧就係政府市建局啊嚇，而家就提出話咧。透过一个新的一个规划的方法，就叫做地积比率转移，地积比大家知道是什么啦，但是呢就是现在讲要将一些譬如是公共休憩空间啊，政府机构及社区用地啊，或者是一些保育的建筑物，他们可能用剩一些地积比的，就转移呢就去一些的庞大的建筑物，可能是楼宇、住宅楼宇啊，或者是一些商业建筑物，是俾呢啲嘅建地積比咧，就俾呢啲有需要嘅一啲嘅地盤啊，咁就於是咧就達成咗呢個嘅規劃嘅效果啦嚇。咁啊，戴希立聽落，咁其實對呢個嘅油麻地同埋旺角嘅未來嘅發展有冇啲咩嘅期望咧？ 未講期望咧，就回顧下歷史先。 哦， 其實呢個市區重建呢、這個計劃咧，最先提出嚟咧，其實就係1989年之後咧，因為當時香港亦都出現咗動盪啦，即係啲人移民啦。咁啊，港督咧就嗰陣時嘅港督韋奕迅咧就提出咗三個計劃咧，去穩定人心嘅。一個咧就係建新機場啦，咁呢個1997年7月1日就啟用啦。第二個就將大學生嘅比例，因為驚啲大學生走咗唔翻嚟啦，咁同埋要增加多啲大學生啦。由3%咧就增加到18%，咁就變成8間大學。而第三個咧就係嗰陣時講嘅，就係市區重建，或者叫做玫瑰園計劃。咁即係簡單啲講咧，嗰陣時提出嚟到依家咧，就差唔多係30年前嘅。 咁中間比較法咧，兩件事。 兩件事咧，當時嘅好簡單啫，即係嗰陣時係穩定民心啦，亦都知道個城市慢慢老化啦，有啲舊區即係啲。樓宇咧就係日久失修，咁啊需要咧就將一個老化嘅城市咧係慢慢去將佢重建。咁亦都知道當時咧人口咧開始越嚟越密集咧，咁啊我哋就睇下點樣去搞多啲空間出嚟咧，係等大家住得舒適啲，或者咧更加多人咧可以佔多啲嘅面積嘅居住面積咁樣嘅。咁啊，搞咗咁多年咧，我自己覺得咧就有一啲成績，但咧就進展十分之緩慢。咁呢個市建局自己都係分析到呢個問題。咁但係依家越嚟越樓價貴嘅情況下邊咧，做一個手術，當然頭先講嗰個區域就啱啱好真係老化同埋人口密度高嘅。但要做呢件事咧，我相信緩慢嚟梗係有個原因嘅，即係過去就是、因為呢件事越嚟越難做。咁依家去做究竟嗰個利與弊同埋個可行性係點咧？我覺得個出發點一定好嘅呢件事，但係唔係真係所有人都贊成同埋咧？因為佢冇增加到居住嘅，佢增加咗每個人嘅居住面積，但係冇增加到多啲人可以搬入去住。 佢仍然係維持住即係呢一個區嘅人口設計嘅上限啊。 係啊，冇錯。 而家呢一區咧就住緊213,000人啦。咁佢嚟緊呢個規劃嘅藍圖咧，講緊嘅都係維持住呢個嘅人口嘅上限。咁所以咧，其實就唔會話即係吸引更加多嘅即係淨遷入啊，你個呢個地區，而係咧就將一啲人咧就可能係佢哋擺喺一啲高地積比嘅一啲建築物嗰度啦。咁就騰出一啲空間咧，就係去到係可能有一啲休憩。嘅設施啊，等等， 系啦，系啦。咁呢个究竟同埋佢依家如果要咁做，究竟用几多钱，系咪成本效益？呢个都系一个要考虑。 要稍后再问啦。同埋即系而家系啦，头先都讲呢一区咧就好多嘅旧楼噶啦。咁如果话即系呢一区系重建嘅时候吓， 咁佢哋將來起出嚟嘅建築物係點樣樣嘅咧？嚇，會唔會話係仍然係呢一啲嘅基層嘅市民係可以負擔嘅一啲樓宇咧？這個都可能係大家要關心嘅問題。大家點睇呢一區嘅重建咧？嚇，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1，18723111，同我哋傾下。 今日新聞追蹤。 2021年9月27日朝早7点，位于屯门嘅息息园主办可艺中学，全校有超过70%学生接种疫苗，符合教育局更新嘅疫苗接种指引。今日开始全面恢复面授课，系疫情以来首间恢复全日全校面授课堂嘅学校。校长张健新： 九月份嗰阵时咧，我哋都估计咧，我哋可以喺大概10月中到全校全日复课嘅。但系因为之前卫生防护中心科学委员会放松咗12至17岁只需要接种一剂疫苗，因此咧，我哋所谓达标嘅同学咧就系早咗。我哋唔冇强迫到任何同学打，因为去到而家咧，我哋依然有啲同学咧系坚持唔打嘅。 十点。终审法院一致驳回梁国雄就立法会抢文件案的终极上诉，裁定他当时的行为并不享有检控豁免权，法庭并非不可以对相关控罪行使司法管辖权。梁国雄太太陈宝莹： 将来在立法会里面议员的言论和辩论和表达的自由呢，经过今次的案例呢，咁就应该是会有个很大的限制。对于他们来讲，每个人都要有一个坐监的准备的。 中午12点，日前執勤期间堕海失踪的水警高级督察林婉仪遗体在大澳怡澳海面被发现。警务处处长萧泽颐表示，未来会联同内地执法部门加强打击走私活动。 对于这些走私的罪犯，我们一定会全力去打击，联同所有相关的部门，包括是内地的执法部门，我们接下来一定会将他们这些走私活动去全力去打击。 本港新增3宗新冠病毒输入确诊个案，3个患者全部都已经接种新冠疫苗。 自由風，自由風，這個時間就傾緊是市建局有關於油麻地和旺角的地區研究，就規劃出一些的概念藍圖出來。大家怎麼看呢？歡迎打來18723111跟我們傾下。今天打氣立華，我們現在就電話旁邊請來測量師學會的前會長何巨業跟我們傾下。何巨業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 嗱，今次咧就市建局话要系增加呢一区嘅休憩措施啦，休憩设施啦，咁同埋即系亦都希望咧就增加每个人嘅人均居住面积啦。咁所用嘅方法咧就系地积比率嘅转移啊，吓，即系将一啲嘅未用尽地积比嘅地盘咧，就系输出呢啲嘅地积比俾一啲有需要嘅地盘去到增加密度咁。但系其实咧睇翻。嗱，兩個地盤嗰個性質可能好唔一樣喎，即係有啲係政府地啦，有啲係啲私人地啦，有啲係用緊唔同地區、唔同地方、唔同用途嘅一啲土地咁，要去到轉移地積比，其實個實際操作應該係點做咧？ 其實就轉移地積比呢個概念其實都唔係新㗎啦，其實好多年，我哋十多年咧，其實行裏邊我哋都有咁嘅提嘅建議嘅。因为其实即系个简单嘅意念咧，就系譬如有个两个地盘，一个地盘越夹，一个地盘越两个咧吓，隔开嘅吓，两条街唔同地方咁点算啦吓？咁其实咧就因为我哋就话地盘夹咧，其实咧佢啊原本间楼好矮，佢重建咧就因为而家受到系我哋嘅城市规划嘅分区计划大纲图限制，咁咧就其实九龙区咧就限得好死嘅，你俾啲商住楼咧就最多9倍。7.5倍住宅部分，咁其實咧，如果佢現有咧，其實佢已經差唔多起到盡咧，起到差唔多7倍咧，或者係到呢個位咧，其實根本冇重建價值。咁但可能地盤越咧，佢而家得個3倍嘅啫，咁其實咧，佢就有好高嘅重建價值嘅，佢可以去到7.5，甚至乎相處加埋9。咁如果佢就啱啱有一個人，佢係業主，佢兩塊地都有嘅，咁佢啊夾地盤佢冇重建意欲啦，但係越地盤佢有，咁如果我哋可以容許佢。將兩者撈埋一個當假設一個地盤咁樣嘅操作，咁佢可以咧就係、是、重建月嗰度咧就將夾剩翻少少嘅咧就擺咗落去月嗰度，或者調轉頭佢可以咧重建夾就將月咧就剩餘咗好多嘅就擺落去夾，因為睇個地盤邊個條件好，咁呢個操作咧就原意係咁嘅， 咁即係話咧，就係我哋唔好將啲舊樓咧，已經係發展到極點嗰啲咧，就搞到佢完全冇呢個所謂嘅重建嘅機會，唔好話價值係冇重建機會咧，就導致一個樓宇非常老化、社區好破落嘅情況出現。咁所以咧，有呢個所謂嘅轉移地積比嘅意思。 嗯，嗱，其實今次呢個計劃咧，我相信個出發點咧就即係係好好嘅。不過咧，我自己有個問題咧，就係話咧。嗱，依家個起點咧就啲樓好舊啦，即係失修啦，係咪？啲咩描繪依家個圖像又好好啦，但係依家問題唔係起點唔終點嘅問題，係由起點去到終點中間個過程點做嘅問題。咁呢個過程裏面頭先講有公司型嘅問題啦，有啲人要搬遷或者改變用途嘅問題，咁呢啲問題點克服咧？ 嗱，其實咧，而家事實上喺操作上係仲有好多細節要傾。如果我是一个纯粹私人业权揸住两块地呢，咁我容易讲喎。 係啊。 咁就如果係话如果我政府或者想推动一个改革市区更新，咁我哋可唔可以赋权有啲地块佢可以做大啲。咁呢就将一啲地块譬如佢个文件里面有提过嘅，譬如有啲政府用地嘅整个区域，因为佢呢就有个大区域嘅概念睇整个区域嘅建筑密度。咁可唔可以將啲政府嘅設施，佢哋嗰邊密度低嘅，咁剩翻佢唔會起噶嘛？將嗰啲密度咧就俾另外一啲嘅地塊咧，咁理論上得嘅，只不過就嗰個地塊得益者，咁佢真係有交換條件咧，需唔需要付出咧？咁或者係政府點樣嚟定邊塊地塊可以做翻大啲咧？嗱，咁呢個咧就其實就我諗就要睇下所以佢文件裏邊係冇講嘅，佢文件就話要詳細嘅實踐嘅機制啦。咁甚至乎。我哋就算私人土地都好啦，系咪要同一个发展商先做到咧？如果系，咁又系咪又限制咗呢个嘅所谓嘅地积转移嘅大机会咧？嗱，咁呢个概念系我哋即系我个人啦，都觉得咦，其实系可以令到我哋更新嘅机会大咗，但系点操作而平衡到个所谓嘅嗰个透明度同埋利益咧？咁呢个真系要倾，但似乎咧可能系牵涉到好多。价值嘅计算问题啦， 系嗱，市建局嘅报告都提到咧，因为而家部分嘅一啲地盘咧，咁佢可能受住地积比嘅限制啦，咁就限制咗嗰、那个重建嘅空间同埋即系一啲私人市场参与嘅机会啊。咁其实呢个做法可以带嚟几大嘅私人市场嘅参与咧，即系譬如话会唔会见到啊，因为嗰个地方可以收到额外嘅地积比，有一个商机存在啦，就吸引一啲嘅发展商去到参与重建，系咪咁咧？ 我覺得呢個絕對係，因為以往咧，尤其係呢、這個旺角由尖旺一帶啦，叫做其實最難咧就係間樓咧，即一般嘅地塊細，而且咧舊間樓咧亦都係可能已經起到年七七八八盡啦，咁所以咧大家就唔想收嘅。咁而家如果有呢個機會，事實上咧，如果你通過私人收購咧，根本其實就冇價值嘅增加咧，其實就發展商又唔見咗幾年，又要收購價，而家又收購價又高，建築成本又高，所以就好難。反而咧就係話用呢個方法咧， okay. 假如譬如揾到啲項目，其實有可能要個發展商去做咩？係要做一啲嘅公共設施喺個政府土地度做一啲公共設施， mm-hmm. 同一時間就俾佢另一塊地咧係賣俾佢，佢亦都係可以做發展。咁可唔可以將呢地積所謂呢個地積轉移咧，就轉移去佢可以私人發展嗰部分，而佢提出就係一個建設嘅成本，咁整體去睇嗰個嘅發展嘅模式咧？咁呢個咧就可能好多發展商都有機會去做遊戲池，當個規模可以利用呢個方法咧做大啲，唔係一個個別嘅二千尺地盤，你做到一萬尺地盤。 但阿何居業啊，因為都見到咧，即係油麻地同旺角咧都好多舊樓啦，咁而啲舊樓咧。可能佢哋嘅亦都裏面有一啲嘅劏房係經營緊啊，或者係佢哋嘅租金啊相對較平啦，住咗唔少嘅基層市民。咁其實如果依家咁樣去吸引發展商去參與重建嚇，或者係即係提高或者釋放一啲嘅重建潛力嘅時候，呢個地區將來嘅一啲住宅供應會係點樣嘅住宅咧？而家見到成日好多嘅市建局有參與嘅一啲重建項目，可能得出嚟新樓嗰個價值咧係都幾貴下嘅，即係唔係一啲重建户可以咧係負擔得嚟嘅一啲單位嚟嘅。咁將來其實呢啲嘅基層市民仲可唔可以住喺油麻地同旺角呢啲地方？ 嗱，可以咁講啦。其實而家就唔好講呢個嘅這個建議先。其實而家我哋已經見到咧，好多重建項目咧出嚟就一定係越嚟越貴嘅，因為收購價係貴啊嘛。 咁所以其實賣出嚟嗰啲咧，而家我哋都覺得啊，係咪真係超越大家嘅接受能力咧？承受能力咧，係我都覺得有呢個趨勢。而所以，但係問題我亦都避免唔到咧，我哋要翻翻睇啊，而家嗰啲舊樓其實嗰啲業權人點解會咁多倉房出嚟咧？咁多就係因為其實佢哋根本都唔係自己住，其實嗰啲業權人咧係呢個揸住係一個投資。咁而佢哋都好多啦，事實上，即係都大家喺市場上睇到，佢係等待一個重建嘅機會、收購嘅機會。咁如果係咁，我哋又要平衡一下。我唔想，我反而覺得我哋唔係想留翻啲人喺一個咁差嘅居住環境度。咁嗱係兩樣嘢嚟嘅。第一，政府需要同一時間有一個政策，將而家住喺劏房户或者呢啲係比較我哋即係不適時住房，就係呢啲舊樓裏面嘅環境裏面。而分間咗單位嘅居民可以有一個所謂搬遷嘅途徑先，所以點解話同一時間要解決可能係公營房屋啊、公營房屋嘅處理？咁呢個要因為你啲收購咧，一定係要處理。但係同一時間，我哋唔想個區域你逼咗你叫啲人搬走，但係冇個價值喺度，呢個社區冇辦法更新咧，咁亦都係唔理想。 明白。 所以其實成個策略就係話，第時呢個區域重建係。做住宅啊，做商業啊，定係話，我哋想做一個新型嘅社區。 Okay。好，时间关系又同阿韩巨业倾到呢度先啦，多谢你吓。我哋电话18723111，欢迎大家打电话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表示，选举工作人员招募是重要工作，目前正在进行。在政治审查方面，已经初步同保安局联络，将会对未来选举工作人员进行审查，以确保绝对忠诚。立法会政制事务委员会讨论今年12月立法会选举安排，曾国卫回应民建联议员黄定光提问时话，会呼吁部门首长提名属下人员参与，并希望几个纪律部队部门首长点名相关人员参加选举工作。另外，议员何君尧认为，若果未能够处理电子点票问题，可以考虑找马会协助，因为彩票上亦都是填号码并由电脑扫描。经民联议员梁美芬担心有人故意整巢选票，以拖慢点票工作。官员回应话，听到议员建议，又话若果票站人员发现选票有问题，会改用人手点票同埋输入资料。马鞍山恒安村恒山楼一名老翁怀疑被邻居斩伤，送院后不治，警方正追缉涉案嘅50多岁女子。案发喺下昼1:00，警方接报话，一名80多岁老翁被斩伤。他有两只手指被斩甩，送往威尔斯医院深切治疗部抢救，其后不治。警方到场调查，追缉涉案的女子。全运会今晚8:00在西安奥体中心体育馆举行闭幕礼，大会下午4:00安排香港传媒坐专车前往会场，记者离开媒体村时候需要经过第一道安检。根據組委會規定，閉幕禮參加者嚴禁攜帶飲食嘅用品、液體容器、雨傘、手機充電器、未經授權批准嘅航拍機同埋攝錄機等。到達會場之後，記者需要再次接受安檢，多間傳媒被檢查攝錄儀器同埋電腦設備等。喺北京，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针对有媒体将孟晚舟回国和加拿大人康明海迈克尔被依法取保候审事件相提并论。发言人华春莹说，孟晚舟事件和康明海迈克尔案件的性质完全不同。华春莹表示，孟晚舟事件是一宗针对中国公民的政治迫害事件，目的是打压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康明海、迈克尔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犯罪，两人以身患疾病为由提出申请取保候审，经过有关部门确认和专业医疗机构诊断，并由加拿大驻华大使提供担保，中国相关法院依法批准取保候审，由中国国家安全机关执行。

重建法，大家有咩意见呢？欢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有听众范先生喺度，范生你好。 系你好，你好，老先生系嘛？ 系啊，请讲啊。 系，我系旺角区嘅业主，即系近呢个灯打士街，即系属于旺角区近朗豪坊嗰边嘅。 系， 因为我哋嗰啲单位咧，就是、我哋系三毛大厦之佢嗰啲形式嚟嘅。 系。 而家又有个消防令啦，仲又有一个维修令啦，又有验窗嗰啲令啦，已经系好几年前已经做过啦，验窗嗰啲，就 系、 是、我想呢个规划咧，我哋嗰处咧，我就可能怀疑紧咧，政府睇我哋嗰啲地方咧，我哋系青黄不接啊，可能，嗱、我哋咧右边咧又有五六个单位咧，就是、可以连续性嘅。除咗我哋两个，我就两个单位啊，一梯两伙嗰种嘅，系六层高嘅，冇电梯嘅。咁你如果我哋如果重建咧，有冇机会我哋嗰边重建咧？灯打士街以向北而少少嘅啫，我哋嗰处就山东街口豉油街嗰边嘅啫。 你思系你咁，如果你赞唔赞成重建啊？即系或者简单啲问， 我赞成。点解我赞成呢？因为啲中国人嘅思想咧系太过自私啊！因为同埋咧，你而家我好多时都提意见出嚟咧，话要求啲业主齐心一个搞一个法团，佢哋都冇人响应嘅。同埋我哋第一次大维修咧，我自己本人出面搞咗一次噶啦。而家第二次维修令咧，就而家人屋宇署可能听紧我讲嘅嘢咧，而唔知你哋佢啲官员有冇听到咧？ 明白。 咁如果听到咧，就希望睇下我哋嗰次有冇机会，我就赞成系。Okay.重建 好，多谢晒啊，范先生吓。咁的确系啦，即系油麻地同埋旺角呢两区咧，好多旧楼啦，亦都其实个楼宇管理质素咧系唔理想嘅吓。咁根据咧市建局嘅呢啲研究嘅结果咧，咁都讲到话咧，其实而家呢两区吓，由油麻地同旺角3300多栋现有嘅楼宇里面咧，有65%嘅楼龄咧系超过50年噶啦。咁而其中咧47%嘅楼宇嘅状态系欠佳、失修同埋明显失修嘅，咁而咧37%咧就系三毛大厦。头先阿范生都提到啦，咩叫三毛大厦咧？即系冇立案法，冇业主立案法团，冇居民组织，亦都冇咧物业管理公司嘅。咁大家可以想象到咧，就系一啲嘅楼宇嘅设施啦吓，佢哋可能系会有失修嘅情况啦，亦都系冇人去到愿意即系出嚟咧去牵头去做呢个工程啦。而就算有啊，要得到全部嘅业主去到同意夹钱去做一件嘅维修工程咧，可能都非常之困难啦。咁所以呢啲嘅情况之下咧，系即系有啲人会觉得啊，重建呢啲嘅旧楼咧系有必要嘅之处啊。 唔系，我头先都讲咧，依家情况唔理想，我哋个蓝图就好理想，但个问题咧就由依家唔理想去变成理想，嗰个操作过程咧点样操作，里边好多细节未决定啦。咁但系依家发展局咧就负起呢件事，但我都担心咧，啲居民搬迁啊，又牵涉另一个部门，有可能牵涉房屋署都唔定嘅。咁究竟政府喺个过程当中嗰啲跨部门协作，同埋咧，仲有一个问题好重要咧，就系佢哋本身系咪改变咗政府要做好多统筹协调嘅工作，系以前唔做咧？這个我都系担心嘅问题。 咁我哋电话继续系18723111，大家如果系喺油麻地旺角居住，或者系头先范生咁系业主嘅，都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噶。嗱，电话旁边我哋请嚟系油尖旺区议会嘅主席林建文啊，林建文你好。 Hey, 大家好， 林生你好，系 点样睇今次呢个嘅重建嘅概念蓝图咧？就即系讲到头先，大家都讲话，即系一个几美好嘅一个效果嚟嘅吓，人均居住面积又系可以增加，又多咗休憩设施，咁你有冇咩嘅关注点咧？ 其實作為油尖旺的區議員呢，我們是一直呢都非常關注這個研究，因為這個研究其實都做了五年的了，是17年已經做的了。其實呢做出來的這個建議呢，當然就正如你所說的一個非常美好的一個藍圖出來，但是我根據了解呢，其實這些的都是一些的建議呢，其實都可能要一個長時間呢才可以去執行得到，可能是講緊起碼十幾二十年之後才可能夠做得到，同埋做唔做得到都係一個嘅問題嚟嘅。咁當然呢，有一個咁嘅規劃，有個咁嘅建議呢，當然係好啦，係比我哋而家呢現時嘅狀況呢係真係，因為而家嗰個正如你陣先所講啦，我哋油尖旺區啦，其實呢就舊樓林立啦，咁亦係好多樓宇失修啦，咁其實嗰個交通嘅問題啊，又係泊車位嘅問題啊，道路嘅擠塞嘅問題，好多嘅問題，同埋房屋嘅問題，好多人都住喺㓥房，其實呢啲好種種嘅啲問題咧，我哋都如果唔經過一個呢個咁長遠嘅一個規劃重建嘅規劃咧，我哋係好難以咧係去改善嘅。咁所以雖然呢個嘅計劃出嚟咧，似乎大家會覺得哇，好耐，唔知幾多時先會實施得到，但我哋覺得係有個咁嘅建議喺度咧，絕對係好過係冇嘅。咁至於入面嘅好多嘅建議，當然我作為油尖旺區員，我係基本上係支持啦，同埋亦係會針對到解決咗我哋區內嘅一啲嘅問題啦。咁就譬如好似話係去改善嗰個嘅即係嗰個嘅居住面積啦，由即係18平方米增至22平方米至到26平方米啦，即係話令到咧啲市民即係唔使住得咁擠迫啦。咁就另外亦將一啲我哋油尖旺區其實好缺乏嘅啲休憩用地嘅供應啦，亦係即係會增加到啦。咁另外我哋其實比較關注咧，就係嗰個嘅資助房屋呢個問題嘅，因為其實我哋油尖旺區咧，其實只係得一個嘅公共嘅屋苑，就即係呢個海富苑嘅。咁我哋係相比其他區咧，我哋十八區之中，我哋都算少咧，係呢個嘅公共嘅房屋或者資助嘅房屋嘅。咁今次嘅呢個建議咧，今次個研究咧係特別係針對咧，係講希望咧係能夠咧係提供一啲嘅資助嘅房屋嘅，係個資助房屋嘅就係以呢個港人首次置業，即係能即係有 贊唔贊成呢個咧？ 呢個當然贊成啦，因為呢個可能會對於一啲我哋嘅區內嘅年青人嚟講咧，就會係一個嘅好嘅消息啦。因為大家知道啫，而家要上車去買樓咧，就係非常之困難嘅。如果能夠咧有一啲嘅首次置業嘅資助俾一啲特別係年青人啦，去做呢個嘅上車咧，我其實覺得係上樓咧，其實係一件好事嚟嘅。但係我哋咧就覺得咧，其實除咗係首次置業嘅房屋之外咧，係啲資助性嘅房屋之外，其實我哋覺得咧，因為我哋既然我哋油尖旺區只係得一座嘅公共屋苑啦，咁我哋其實係咪有空間？我哋其實係咪應該喺油尖旺區，如果能夠真係覓到一啲嘅適合嘅土地，我哋係咪可以交俾房委會係興建一座嘅公屋？可以咧，係去改善一下咧，尤其是係我哋喺區裏邊一啲嘅基層嘅市民嘅一啲嘅房屋嘅問題，因為你資助房屋，你都要就算資助咗你，你都要攞錢出嚟買噶嘛，係嘛？咁你如果你冇咁嘅經濟能力，冇咁嘅收入嚟講，你未必係可以即係去享用到呢個資助嘅房屋。咁反而咧就我覺得隨住公屋咧，而家輪候嘅時間越嚟越長咧，尤其是我哋油尖旺區得一座嘅公屋院咧，我覺得係唔足夠。我哋希望咧係政府可唔可以喺研究呢個資助房屋之餘咧，都仲可以考慮咧就起一個公共嘅屋邨喺度。 係，咁但係公屋即係應該都需要唔少嘅空間嘅喎。咁其實而家個嘅規劃之中啊，咁你見到其實而家即係佢都未有講到話究竟呢個港人首置盤會係边度啦吓，咁只系话即系有便利交通邻近一啲嘅政府设施咁，咁你仲要话去再加公屋嘅时候，咁其实系咪配合到而家嗰个嘅规划蓝图咧？ 啊，呢个当然系你讲得啱嘅，有一个困难喺度嘅，因为我哋睇到咧，真系话就算嗰、那个根据呢个研究之下咧，我哋即系去争取到翻嚟嘅土地嘅增加系基本上系冇乜。即係空間嘅，咁但係我哋覺得咧，雖然係咁嘅情況，但係我哋覺得既然喺增設呢個有個空間可以增設呢個資助房屋咧，咁你資助房屋一樣係即係要需要一啲嘅單位啊去做，咁我哋覺得都會唔會都考慮翻咧公共房屋嗰個要求，因為事實上真係我哋油尖旺區好多居民咧，尤其基層嘅市民咧住喺一啲㓥房嘅。 就算你資助房屋俾佢咧，佢都未必可以受惠得到咯。 林生，我想問一個好實際嘅問題，但係你頭先講咗啦，就你係支持呢個計劃啦，不過就知道呢個計劃都唔容易做啊。你我想問你一個問題就係，你覺得真心嚟講，你覺得呢個計劃你估做唔做得到？同埋你覺得如果要做到嘅話，要解決一個最重要嘅問題，要解決咩問題啊？喺呢個區裏邊？ 嗱，咁要做唔做得到咧，就要睇下政府嘅魄力去点啦，去真系去。 即系关键喺政府，你觉得系咪？ 系啦，政府一定要有个魄力。 即系唔系完全靠私人市场去做呢件事噶啦，亦都唔系净系靠市建局单独嘅力量可以做到。 冇错，其实政府都讲咗啦，就话基本上咧，市建局就冇办法咧系食得晒咁多嘢嘅，冇乜办法可以做得晒咁多嘢出嚟。咁其实一定系要鼓励咧私人咧私人发展商嘅参与咯。咁所以呢个就一定要喺政府同埋私人发展商嗰个沟嗰、那个一啲嘅合作方面啊，可唔可以系尽量咧系令到咧系吸引到私人发展商去参与呢个计划啦？ 即系政府同私人发展商嘅合作，呢个系最关键嘅问题。 係，我覺得係最重要的一個問題。譬如好似簡單嚟講，我諗傳媒呢個報道咧，就是、有關呢、這個百文樓啦。我諗就呢個嘅西九龍嗰邊嚇，嗰度嘅嗰個嗰、那個嘅、那個、發展，因為基本上咧就係喺嗰個研究嘅嗰、那個研究裏邊咧講明咧，就係話咧係有五個嘅發展嘅節點啦。其中一個咧就是、由麻地南西九龍門戶綜合發展呢度咧，其實咧就會喺嗰度咧就會喺西九龍站同埋柯士甸站旁邊咧就起建議就提供一啲高端嘅甲級寫字樓啊、零售商店啊、酒店啊同埋住宅咁混合用途。咁好多嘅傳媒啊或者市民就好關注啦。咁其實嗰個位置咧就正正就係我哋。其实在这个的油麻地这个都很出名的一个屋苑叫百文楼。 就是八栋文字头的楼宇住宅楼宇。 有五十年的楼龄以上的。其实呢那里呢就真的很多市民我都知道呢都很关注哎居民说会不会是政府都会在这里重建呢这样。根据我跟市建局的了解呢其实这里的地积比例已经用到很准的了。其实呢是以私人发展商的角度去看呢他们真的如果要去重建呢一個百文樓咧，其實係無利可圖嘅。 嗯， 係咁，所以咧，可能個計劃咧，最終如果真係能夠落實，真係將百文樓去重建的話咧，我都覺得需要咧係睇下政府可唔可以有啲措施去吸引到私人發展商，或者最終咧可能都要由市建局咧係要獨立承擔咧一個呢個嘅發展計劃。咁我哋覺得咧就變咗，如果係要市建局重建獨立承擔咧，我覺得就可能呢個計劃嘅成功嘅機會就。 好，多谢林建文，多谢你。系林建文咧，就系油尖旺区嘅区议会主席嚟嘅。咁大家又点样睇今次嘅一个重建嘅蓝图咧？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有听众许生喺度，许生你好， 许生你好， 请讲啊。系啊，咁样咧都其实都承接翻头先啦，阿林生咧讲翻咁佢都其实都同意嘅。咁油尖旺嗰边再重。咁相對咧，即係好似啲私樓咁樣咧，譬如起到好似元芳咁樣啊，人車啊同埋商場啊咁樣分隔咧，咁即係分隔開，咁但係咧問題咧就係話唔使過馬路，咁都可以過，即係可能譬如經過商場啊咁樣咧，咁過對面大廈嗰啲就會比較上。即係好啲咯，即係較為理想啲咯。咁咁如果你係即係整個規劃有心整嘅，咁直頭咧，即係因為係根據即係係即係唔係話整幾年啦，跟住再重建啊嘛。即係長遠嚟講咧，即係梗係比較上要即係整好啲咁樣啦，咁跟係啦，係啦，係啦，咁變相咗咧，係啦，就會比較上理想啲咯。即係如果 好多謝曬許生嘅意見嚇，咁啊，我或者跟住落嚟咧，我哋都講一講另一個嘅關注點啊。咁因為今次嘅市建局嘅發展節點啊，頭先阿許生都有講，林建文都有講發展節點裏面咧，其中有一個咧係關於油麻地果欄嘅嚇。咁啊，油麻地果欄咧就有即係歷史悠久啦嚇。咁而家嗰個市建局嘅建議就係話將佢咧就活化成為一個具特色嘅旅遊景點啊，同埋保育咧佢嘅特別價值。咁啊， 果栏隔篱咧就系考场街一块地咧，就会系兴建一栋多层嘅商业大厦。咁佢嘅底座吓基座咧就会用做水果批发市场，嚟到重置而家果栏嘅批发作业嘅。咁即系话咧，就会将果栏嘅一啲批发业务咧就系搬入去呢座嘅商业大厦入边咯。咁而现时果栏嘅建筑群咧就将会保留啦，就作为水果零售同埋其他嘅旅游相关嘅用途啦。而果栏以南嘅土地咧就会用做兴建新嘅精品酒店、休憩空间同埋艺文用途啊。咁大家又同唔同意呢个果栏会有一个咁样嘅变身嘅方向咧？咁我哋而家就电话旁边请嚟九龙果菜同业商会理事长张志祥啊，张志祥你好。 你好，主持人 生 你好。 点睇今次市建局个建议呢？ 其实呢就睇返呢个市建局呢，就喺两三年前呢就做咗一个活化我哋油麻地果栏嘅咨询㗎。 嗯。 咁我哋大家都经过呢，就係、是、都好支持呢个政府嚟活化我哋呢个油麻地果栏嘅。咁啊！但系睇翻今次市政局佢讲出嚟一个系市建局啊，市建局一个佢一个叫做系一个咨询同埋研究嘅建议，同埋一个即系一个未来嗰个路向啦。咁就系一个框架出咗嚟咧，就系学你琴先喺琴先所讲，就话喺考场。在考场街那里一幅土地兴建一层多层式的商业大厦，就基座就给我们做一个批发。 得不得啊？其实这样。 其实这个它是一个研究和一个建议，就是一个未落实的一个框架来的。咁所以嚟讲咧，就我都唔使即系够胆话评论佢话 O 唔 O， 即系得唔得？但系俾我第一个印，即系第一个感觉上咧，就系、是、有少少有少少困难咯。 点解咧？ 吓，因为嗰个土地用途，嗰、那个土地有几大，我哋唔知道。即系嗰幅地有几大， 即系个商业大厦个基座究竟有几大？ 系啊，有几大唔知吓，因为我哋嗰啲货物就全部都系重嘅。你话如果要我哋又话上楼啊，又话要上去上边咧，咁咪就唔系咁方便嘅。咁你话亦都话分批发同零售咧，咁我亦都话觉得有少少系困难咯。因为批发同零售嚟讲，点样界别去一个批发一个零售咧？咁亦都好难界别得到。 系系 ，OK。 不如点样叫批发？点样叫零售 ？OK。不如咁问啦，即系嗱，其实会将咧即系果栏咧就会活化成为一个旅游景点啦吓。咁就而家有时大家可能行过果栏都会见到啦，你哋即系有摆晒摊档啊咁。咁亦都咧，其实就好多货嘅来来往往嘅，即系可能喺一啲嘅附近嘅地区上货落货，咁都系有嘅咁。咁如果要将佢整咗一个旅游景点，咁可能咧就要即系大装修啦，亦都要有冷气啦，亦都咧就系、是、你要喺马路旁边上货落货咧，可能咧未必得㗎咯。呢啲系咪都会对你哋嘅做生意有困难嘅地方咧？ 唔系㗎，其实我哋都一向支持政府嚟讲，因为我哋而家业务喺度经营緊咧，都知道系有少少系即系有少少係接用咗個即係個路面嘅空間啊，或者有少少要到居民啊或者市民嘅。咁其實嚟講咧，我哋全個行業咧都係好希望政府係大家喺政府支援之下咧嚟改善即係改善呢個滋擾嘅程度嚇，即係盡量減少嘅。其實嚟講喺即係依一兩年。即系依三年嚟咧，就已經係少咗，少咗係即系啲人係即系又冇咗旅遊啊，冇咗咩咧，就係、是、少咗人嘅。咁、其實喺2017年、2018年嗰陣時咧，就亦都好多遊客啊，或者即系走落嚟我哋嗰度係即系睇我哋啲水果、 招呼遊客都可以係嘛？ 都一樣得嘅，因為我哋依、這個我哋係一個獨特嘅市場嚟嘅，我哋喺世界上嚟講咧。是冇一个市场，冇一个鲜果市场好似我哋香港咁齐啊， 呢個喺世界上咁齊嘅水果嘅，嚇係啊，因為我哋係差唔多係國際性嘅。 咁啊，隔離有如果有酒有埋酒店啊，有埋即係商業大廈，咁可能又會即係可能出出入入嘅人又會有啲唔同嘅咯喎。 唔係即係可以改，咪要政府嚟支援我哋點樣改善咯？大家坐低嚟點樣研究點樣嚟傾討咯。 好啊， 我哋贊成啊，我哋一律贊成。 O K， 大家。 系啊，好，多谢晒张志祥，多谢你啊，张志祥就系九龙果菜同业商会理事长啊，咁啊，大希腊睇嚟咧，即系仲有好多嘅一啲地区啊，会油麻地同埋旺角都会出现一啲翻天覆地嘅变化啦吓，咁究竟即系呢啲嘅细致嘅问题，究竟点样安置啲居民啦、啊？果栏嘅发展蜕变会系点啊？咁可能都要从长计议啦。听听六点前嘅交通消息先啊。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進交通意外。今日較早前在大坑東道近達之路交界的意外事故仲係處理緊，而家就只係車多少少，咁但係經過嘅朋友都請你小心。咁另外喺窩打老道去思瑞方向咧，較早前近油站曾經有意外事故清咗場，咁但係思瑞嘅九龍入口交通都係比較繁忙，龍尾去到窩打老道近羅福道。其他隧道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嘅龍尾喺稅務大樓，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車龍排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漆咸道北過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嘅龍尾近曲街。另外，東區海底隧道港島入口東行龍尾東港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龍入口車龍排到彩虹隔音屏，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龍尾喺電話機樓。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港楼价喺高位增持，预期今年余下时间会再攀升，估计今年将会累计升11%。至于二手市场，今年至今嘅成交宗数已经超过去年嘅44,000宗水平。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恒生指数收市系报24,208点，升咗16点，主板成交额全日有1489亿。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系报24,184点，升咗16点，成交张数3227张。上证指数收报3582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44点，跌咗13点。十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464.6升咗4.4，美团248.4升3.8，阿里巴巴141.9跌2.4，小米集团21.75跌3.5，恒生中国企业87元跌4.2，中国平安55元升咗7.5。盈富基金24.82跌4仙，吉利汽车21.95跌1.05，中海油8.48升4.1，安踏体育139.1跌3.2。五大升幅股份是普甜食品、生活概念、华邦科技、万里印刷同埋进日环球金融。五大跌幅股份是立高控股、十方控股、民信国际控股、国能国际资产同埋稻草红娱乐。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5，日元110.95，瑞士法郎0.927，加元1.265，人民币6.466，英镑对美元1.37，欧元对美元1.17，澳元对美元0.727，新西兰元对美元0.701。港金系报16,26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748.6美元，卖出价系1,749.63美元。港汇指数报101.4，同上星期六一样。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隧道情况先。东区海底隧道而家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就接近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就喺学园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喺深麻实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近住彩虹隔音屏。九龙路面方面咧，大坑东道近住达之路交界就较早前有意外事故嘅，虽然冇乜挤塞，咁但系经过时间大家都小心啦。 呈祥道去荃湾近住明爱医院嗰段就较为多车嘅。深水埗大埔道啊，应该系大埔道近住深水埗段啦。去旺角方向近住青山道交界就比较多车嘅。咁啊，慢车个龙尾又排翻上去呈祥道近住苏屋村。观塘道就近住彩石里嗰段多车啦，来往方向都繁忙噶。去龙翔道方向嘅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住常月道，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九龙城交汇处咧，亦都系好多车嘅。咁啊，慢车个龙尾去到太子道东油站。新界方面，葵涌嘅华耀路因为紧急维修啊，近住大窝交汇处嗰段咧，而家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比较多车少少，经过时间都系要小心啊。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都系多车啦，去上水粉岭方向由沙田乡事会路一路去到美田路都系多车嘅。西贡清水湾道去白沙湾方向，近住大埔仔村至到游鱼湾村嗰段咧，都系多车。马鞍山嘅西沙路近住泥围，近住呢个泥涌嗰段咧，来往方向现时交通都系繁忙。而屯門嗰邊咧，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至黃珠路嗰段較為擠塞噶。黃珠路出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愛村至到龍門居段，亦都係多車。安全車速報告有將軍澳寶順路、寶康路橋底去調景嶺，同埋馬鞍山路恆安村去九龍。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會。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继续全力支持香港运动员， 恭贺香港单车运动员李思颖在全运会公路单车女子个人赛勇夺金牌，为香港争光。 港台体坛一二三，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同步直播， 同你紧贴全运会最新消息。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禁止即弃胶餐具，大家有什么看法呢？环保协进会的总监邱荣光， 怎知为止是一个环保餐具呢？真的分解得到的呢？那现在是没有一个标准在这里。 环境咨询委员会成员黄杰龙， 政府要有这些产品给餐饮业界选用得到的，价钱要合理的，才有机会做得到咯。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行政长官会在10月6号发表施政报告，欢迎登入 policyaddress.gov.hk 浏览全文和相关刊物。你亦可以在当日下午到各区民政咨询中心或天马政府总部行人天桥入口索取全文或撮要单张。撮要单张亦会在多个公共屋邨商场、主要公共图书馆、指定政府办公大楼和其他指定地点派发，欢迎索阅。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m Uncle Seal again。上一集咧，我哋讲开嘟嘴咧，不如我哋今集讲多一个表情嘅英文字，因为都成日见嘅，就系咧 long face，L-O-N-G-F-A-C-E， 一块好长嘅面。我最常听到的用法就是 Why the long face? Why the long face? 的意思就是做什么个样子那么惨猪那么不开心啊，这样给多个例句大家，我们可以 With a long face 都可以。他讲这个说话的时候就是一念就很不开心很惨猪的。 He said it with a long face. He said it with a long face. 他一念惨地说。好，今天讲到这里，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腊。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啊！有陆宇光同埋大希立为大家主持啦。大希立啊，咁啊，见到咧就系立法会选举咧，就将会喺12月19号咧举行啦。咁啊，而家嗰个焦点咧就在于一啲民主政党、民主派嘅政党，究竟会唔会参选呢个系改咗选举制度之后嘅立法会选举啊？咁见到咧就系过去呢个周末咧，见到系民协同埋民主党咧都分别系召开咗一啲会议，去到讨论咧呢个参选嘅决定。咁但係咧，就兩個嘅政黨咧都冇明確咁表態，究竟選定係唔選嚇？其中咧就民協嘅執委會咧就係星期六開會啦，咁就話咧係會留待下個月嘅14號舉行特別會員大會先至決定係咪派人參選。民主黨亦都冇決定係咪參唔參選啊，咁只係咧就係講話嚟緊如果有黨員想參選立法會選舉嘅話咧，就要先報備呢個嘅中委會。再交俾特別會員大會去到決定嗰位嘅黨員係咪可以參選？點解理解兩個政黨都冇明確表態呢？嚇， 唔係，雖然冇明確表態啫，但係嗰個口風咧就民協係比較進取啲嘅，即係大家都好似覺得佢哋 部分黨員可能表達過意願啦，但係佢哋都係未決定嘅， 係。咁但係咧，我覺得民主黨咧亦都比預期當中咧。那個負面情緒好似就少咗啲，即係依家嘅感覺係咁樣。不過我覺得一個好關鍵嘅問題，如果喺民主黨嚟講，我嘅理解咧就係佢就想將由黨去決定咧，就變成兩樣嘢。第一咧就延後咗個決定。咁我諗要睇下佢哋啲區議員咧會唔會被 DQ 啦？依個有變咗可以有個先正。就然後先動啦，即係咁樣。第二個咧，我相信佢哋嘅諗法咧，就係想將嗰個選唔選嘅責任咧，多啲俾翻嗰個去參選嘅人，因為係佢提出嚟，先至由中委會再去做。佢嗰、那個咁，同埋佢要做呢樣嘢咧，個門檻依家聽講咧就話要提高咗，咁所以嗰個參選人個積極性都好關鍵啦。 以往咧一啲嘅民主党为例啦，民主党嘅成员要去参选咧，系要获得佢哋所属嘅支部嘅支持啦，咁再上去咧系中委会同埋会员大会推荐啦。咁而家咧，佢哋个决定就系讲紧咧，就系佢哋如果系有党员想选立法会嘅话咧，就要喺五大支部都各攞到十名党友嘅提名，再报备中委会， 系啦， 咁先至再开咧呢个特别会员大会去到决定。咁其实咧，都可以形容为个门槛系高咗嘅。咁究竟点解要咁样决定咧？不如我哋都问一问咧，就系民主党嘅代表咧去到解答下啦。咁啊，电话旁边就请嚟民主党嘅主席罗建熙喺度啊。罗建熙你好。 Hello， 两位你好。 嗱，头先我哋都讨论到啦，咁啊，今次民主党就本来系要讨论究竟系咪参选，咁但系结果就冇去到决定参唔参选，而系咧就将咧就系、是、个即系去到个即系叫做明确嗰个嘅参选嘅机制啦。党员如果要参选嘅话咧，咁就需要咧系攞到提名，并且咧就报备中委会。头先阿戴希立嘅形容就系将嗰个参选嘅责任摆翻喺咧要选嘅党员身上，系咪咁咧？ 我觉得咧，首先我想厘清少少啦。第一样嘢咧就系我嗰个嘅决定咧，就冇包到嗰、那个提升门槛，究竟提升到几高嗰个嘅个实数嘅。个实数咧，其实都要等中委开始会嘅时间，我哋先至可以去倾啦。咁但系我谂个会员大会里边嘅方向上，大家都基本上同意，就一定会要比以往更加高啦， 提高啦， 系啦，因为你嘅代表性可能以往你就系、是、你一个区嘅立法会议员，咁而家咧你就系成个党整个党五个区嘅代表嚟噶啦，咁样，咁所以嗰、那个代表性系比以往系大，咁所以咧系提高咗个门槛，咁呢个系真，我哋都同意呢个提高咗嘅，大家都系知道系提高咗嘅，咁所以实数就未有，但系我谂头先戴希立讲嗰、那个系咪将个责任交翻去俾想参选嘅人咧？某程度上我觉得都系有少许呢个咁嘅客观嘅效果嘅，即系如果你系想参 与选举的话，而你之前即系虽然已经经历了半年的讨论，但是你竟然都仲未表过态，话你自己想参选，尝试去说服人的话咧，咁就麻烦你，请你喺个时候咧都表过态，你系真系想做，并且去说服一下党友啦或者市民啦，咁我觉得呢一个嘅责任咧，咁都冇得逃避。即系如果你想做立法会议员，但系你连即系尝试说服公众、尝试说服党友嘅责任你都唔做嘅话，咁我个党点派你出选咧？系咪？我觉得呢一个系一个我都同意嗰个责任系多咗喺一啲会想参选嘅人身上。咁但系最后嘅决定当然都仍然要翻去会员大会啦。 OK， 咁但系以往就譬如参与直选咁样都好啦，即系地区嘅直选都好啦，咁仍然都系嗰个党员系孭住即系民主党个牌头去到参选噶。咁同而家即系有新嘅选举制度啦，咁啊再个地区直选划分为十区。其实有咩分别呢？点解会系要提高门槛嘅呢？ 即系其实我谂主要就系、我哋可以留意到咧、就是，就系而家可能会参与选举嘅人咧，其实就真系所余无几嘅啫。咁而嗰个人咧，好有可能咧，佢就唔系净系话我净系做某个区嘅立法会议员，你就系要代表成个民主党。或者嗰一兩個人咯，我唔敢肯定啦。咁但係嗰個代表性就係會喺呢度，就呢個係一個客觀事實，我哋去睇出嚟，即係唔係話啊，你本來你而家個區反而仲細咗咁樣。咁但係我諗我哋見嘅就係佢係民主黨，如果佢真係想參與並且當選嘅話，咁佢就係民主黨喺立法會嘅代表嚟嘛。咁所以嗰個代表一定係比以往咧就更高代表性嘅，咁我覺得呢一個就係我哋喺尋日會員大會啦，同埋我哋喺中委初步尋日即刻聚頭傾嘅時間，呢個初步嘅感覺啦。另一樣嘢我想講多少少咧，就係、是、其實呢個都同黨嘅團結係有關係嘅，即、就、係、是、我哋見到今次就住參選嘅問題咧，大家係有好多討論啦，其實傾咗好長時間。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咧，即系个时间虽然系紧的，好多以往有做嘅程序咧，系冇办法去一一再做啦。即系例如支部啊，或者去有一啲民调嘅机制。咁我哋都希望出嚟嗰个人咧，系有更加大嘅代表性噶嘛。即系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咧，系喺个团结党友嘅层面，佢哋都可以有一个做多少少，咁令到成个嘅成个佢参与选举呢件事咧，系喺EGM 之前咧就已经大家都见到其实佢真系有好多党友去支持佢。咁我觉得嗰个门槛系一个可以达到嘅门槛，可以做到嘅门槛嚟嘅。即系我自己眼见我都有不少党友都可以攞到嗰个数，咁但系就真系考佢功夫同埋佢要努力咯。 阿罗建熙啊，我咧就睇到即系你哋做咗呢个决定之后咧，就有三种唔系好相同嘅分析，即系今次即系民主党嘅做法。一种就正话你解释得好详细啦，就即系作为主席你解释咗一种分析。另一种分析咧就啱啱相反嘅，即系我见到有张报章就话咧，其实咧就民主党就唔想自己话唔参选。咁啊，所以就唔讲话唔参选，因为惊呢度有啲后果啦。咁第二个问题咧，就系提高个门槛咧，就使到嗰啲参选人咧，可能参选唔到，结果又唔关民主党事，又唔关嗰啲人事。咁呢个就一个阴谋论，即系话咧，其实根本就唔想选嘅，或者选唔到嘅。咁所以就用呢个方法嚟，即系自己去解脱啦。咁到咗第三个分析咧，就比较少人讲嘅，但系都有人讲到咧。就是、今次做咗呢個決定，由中委會，因為中委會最後個門檻，正如頭先講，都仲係浮動噶嘛，所以就係一個 buy time 嘅，即係爭取時間咧，睇睇你哋嗰啲區議員咧，最後會唔會被 DQ 啊，同埋等嗰個情緒有變化。你覺得後邊嗰兩個分析你點睇啊？ 我覺得即係有唔同嘅人都會有唔同嘅分析啦。咁但係我諗我只可以就係話喺每一个嘅决定，我哋可以做嘅时间咧，咁我哋都系尽量去做一个喺当时当刻最好同埋最合乎个党嘅益处嘅一个决定啦。咁而家我哋初即系喺个会员大会里边去做嘅决定、就是，就系由中委会去再制定一啲门槛。咁究竟制定完啲门槛之后，我正如我头先讲咧，我觉得嗰啲门槛咧系可以达到嘅门槛嚟嘅。即系我如果我本人系有兴趣参选嘅话咧，我觉得我系做到嘅，但系我就冇兴趣参选咁解啫。咁 咁所以嗰、那個即係你話係咪要去阻人參選咧？咁我覺得其實就我覺得你問我嘅，我真心地相信我哋會定嘅門檻咧，係一啲 achievable， 係一啲可以做到，唔係夾硬強人所難嗰啲嘢嚟嘅。咁至於你話最後嘅 buy 唔 buy time 嗰個咧，其實我會咁樣衡量嘅，即係當然成個政治環境、政治形勢就每一天都不停改變緊啦。即係究竟我哋有幾多人會再被 DQ 啊，或者新界嗰邊會唔會再有多隻人被 DQ 啊？咁呢啲當然係都一定會影響到嘅。但係我覺得我哋嘅會仲喺尋日會員大會嘅時間咧，就冇好多喺呢一方面去考慮嘅，係啦。 其實咧，即係過往一段時間啦，咁坊間流傳一啲你哋黨內想選或者支持選嘅一啲人士咧，可能都係一啲區議員啦，部分嘅區議員啦，或者係一啲可能都係一啲年輕嘅一輩嘅派別啦，咁。咁而家即係就仲有咧，就係一啲嘅區議員咧係有待宣誓啦。咁而佢哋究竟係咪能夠宣誓過關咧，都係未知嘅咁。咁如果一啲即係可能係你哋都亦都有啲前立法會議員已經係即係被扣押住啦，因為唔同嘅案件咁。咁好啦，咁而家一啲可能係以前有名嘅一啲政治人物，佢哋被扣押住，一啲嚟緊可能宣誓，即係主選嘅一啲可能係年輕一輩，佢哋可能即係喺區議員嘅宣誓裏面過唔到關，其實個難度又真係好大，仲有邊個可以出嚟選嘅咧？ 其實呢個都係我哋對緊嘅一個好現實嘅問題，所以我諗點解我哋尋日啲黨友最後個結論係不如我哋睇下有冇真係選先啦。個其中一個我諗好重要嘅原因就係我哋數到可以參選或者有意欲參選嘅，其實真係冇可以參選嘅人，其實過往大家可能諗就係會唔會有啲立法會議員啊做開個堆，然之後咧就可能有一啲我哋嘅區議員，咁其實呢兩個係好主要嘅來源嚟噶嘛。咁而呢兩個來源，立法會就好多已經入曬去啦，入曬坐啦，係啊，咁然之後又都有啲區員就係由我哋由八十幾個變到得翻而家廿幾個啦，咁再宣誓埋，咁我唔知會剩翻幾多啦。咁呢一個係好現實地就令到我哋可以揀嘅人其實已經少咗好多。咁但係就冇辦法啦，即係我覺得現實使然就係而家個政治環境就令到我哋黨可以揀嘅人咧，其實就少咗。咁但係我會形容咧就係喺呢個咁嘅現實環境底下，亦都係會影響到大家去做出不同嘅決定嘅時候，我諗係都係一種幾重要嘅考慮嚟嘅。 就正正嘅就係因為少咗人可以揀，咁而家嘅時候仲要去到提高個參選嘅門檻，咁就可能令到參選嘅即係有意參選嘅人更加難去到叫做入閘啦，喺黨內入閘啦，叫做可以去俾特別會員大會去到抉擇咁樣。咁其實個客觀效果係咪就係令到個參選個難度增加，而令到啲人係退卻唔再參選？ 其實都唔係淨係難啦，我仲想分析個情況咧，就唔係淨係依個難啦。依家就出現一個兩難，因為咧第一你參選人數有限啦，咁你再提高個門檻，呢個係一個難啦。但另一個難咧就係話，如果真係冇人參選，咁正如你話明話齋，咁政黨存在嘅價值係乜嘢咧？呢個又另一個難喎。 OK， 羅建熙講下。 我覺得兩邊睇啦。第一樣嘢就係人少咗咧，咁你競爭提名咧理論上係少咗嘅。即係呢一個，即係我純數學去計嘅話，咁咧但同一時間咧，我都仍然覺得咧，人少咗係真嘅。但係我相信我亦都會覺得咧，如果你真係想代表民主黨參與一個選舉嘅話，呢一個工作你都做唔到，或者你都唔願意去做嘅話，咁即係呢個問題就係究竟你有幾想參選，同埋你究竟有幾有 commitment 對個黨咧？咁我覺得呢個就係我哋都同樣係一啲某程度上就係你去揀選一啲人去參與選舉嘅一啲準則嚟嘅啫嘛。咁呢個係好客觀嘅一個事實。我覺得最重要嘅嘢就係我嗰個門檻係一個不能夠達到嘅門檻。正如我講，我覺得有一啲人咧。有一啲人我係睇到，如果佢願意去選嘅話咧，係可以達到個門檻。我亦都相信咧，如果即係我話要選嘅話咧，我係可以做到嗰啲門檻，但係我係冇興趣選咁解。 咁所以我覺得嗰個門檻唔係一個特別困難的門檻，呢、這個咧先至係最重要嘅。咁但係當然你話、 okay. 如果真係最後真係冇人選，咁究竟個黨如何喺未來去喺香港繼續去生存咧？究竟用咩角色咧？咁我覺得呢個其實過去我哋半年咧，其實喺個我哋黨裏邊有好多討論嘅嘢，大家都有傾。当然我哋希望可以做到继续我哋嘅社区里面，我哋系一啲嘅一啲，因为我哋懂得门路，我哋知道要搵咩人，咁、 okay. 所以呢我哋处理街坊嘅问题呢系容易啲，我哋处理地区问题，我哋处理社会嘅议题，咁例如袁海文其实佢一路以嚟佢都冇一个立法会嘅议席、 okay. 但佢都做到好多工作，咁我觉得呢啲都系我哋去考虑嘅。 好啦，最后就系一啲时间表嘅问题啦，因为呢就系个选举嘅提名期呢十月尾就会开始啦，咁、其实如果有人有党员真系有意欲参选嘅时候，应该几时就要表达意愿，同埋呢就系、是、开唔开得呢个特别会员大会咧， 我哋其实都知道嗰个系一个好紧要嘅影响，因为始终我唔会话你最后提名期前截止前嗰日我先俾你，咁然之后你先至再去揾人提名，咁我觉得呢个系好唔公道嘅事啦。咁所以咧，我会觉得如果我哋要去定一个日子嘅话咧，我希望我哋可以定到个日子系比较早少少，系处理到尽快处理到我哋嗰个嘅会员大会嘅。即系但系当然呢个亦都要平衡翻，就是、如果我定个会员大会定得前嘅话咧，即系我嗰个可以收提名嘅时间就会少咗啦。即系喺党内收提名嘅时间就会少咗啦。咁所以我觉得我哋系要做一个平衡，但系我哋希望即系两者之间都可以有一个平衡之后系揾到个日子出嚟。咁但系呢个我真系要计一计数，要同啲同事睇一睇咯。 OK， 好啊，唔该晒罗建熙，多谢你。 唔该晒， 系罗建熙咧就系民主党嘅主席嚟噶。咁啊，点样睇啊？罗建熙而家对于即系佢嘅政治形势，同埋佢自己民主党里面嘅一啲情况啦，吓一啲区员宣誓啊，以至到政治环境嘅分析，以至到佢哋作出呢、這个即系要交俾中委会去订立一个甄选机制嘅决定咧，吓打嚟1872311倾下。 喺西安奥体中心体育馆举行闭幕礼。广东省领导将会联同香港及澳门特区两名行政长官参与会期交接仪式。大会下午安排香港传媒坐专车前往会场。记者离开媒体村的时候需要经过第一道安检，到达会场之后记者再次接受安检。根据组委会规定，闭幕礼参加者严禁携带饮食用品、液体容器、雨遮、手机充电器、未经授权批准的航拍机和摄录机等等。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到33度左右。在下午4点，超强台风蒲公英集结在冲绳岛东南大约是113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西缓慢移动，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咁喺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深井嘅快线咧，较早前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啱啱清理好，咁但系一带嘅交通咧都系比较挤塞嘅，车龙沿住丁九桥排到接近青衣西北交汇处。咁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深井嘅快线曾经有意外，意外虽然清咗场，咁但系龙尾都接近青衣西北交汇处。咁另外咧，反方向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嗰边咧有坏车阻路，咁影响到一带嘅交通都繁忙嘅，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泥围。咁就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嘅支路有坏车，车龙排到去泥围。至于较早前喺大坑东道近住达之路交界嘅交通意外事故已经清场，一带嘅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是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只是隧道口一带车多，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近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 隧的龙尾就在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落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彩虹交汇处一带交通都比较繁忙的，现在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一段车龙分别排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和伟业街近常悦道，反方向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坪石一段的龙尾近星河名居，而清水湾道近住牛池湾街市来回方向都是比较车多。在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在窝打路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而家去元朗方向咧，近新墟段都系车多，车龙排到安定村。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嘅龙尾就去到近津桥。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加强阵容，同大家读得更阔，听得更广。 大家好，我是曾卓贤。我觉得阅读是同旧时的人做朋友，轻松静静地看看他们想讲什么的好方法。 一分钟阅读，同你一起翻阅好书。 社会福利处特别报告。 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英文拼音 Chen Wei Kong， 申到佢监护嘅九岁同埋两岁女儿嘅福利事宜。女童嘅生母系冯查莲。蓝洁莹，申到一岁儿子嘅福利事宜。寻找一名一岁男童嘅生父，男童嘅生母系蓝洁莹。陈影清，申到三岁儿子嘅福利事宜。邢修俊，生到三岁儿子的福利事宜。吴洪安，生到一岁儿子的福利事宜。伍云辉，生到五岁儿子的福利事宜。有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陈翠儿，生到四岁儿子的福利事宜。李家浩，生到他监护的一岁男童黄俊熙的福利事宜。张海文，相到四岁女儿的福利事宜。社会福利处的电话是2892-5325 2892-5325。 星级有形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小之选菜式，还有有形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腊。 自由風，自由風講緊嘅就係咧，係兩個嘅民主派政黨啊，民主黨同埋民協咁啊，過去個週末咧都係就住係咪參選立法會選舉呢個議題咧，都係討論過嘅。咁但係都未有去到作出決定，究竟係選定係唔選。咁頭先都講啦，即係民主黨咧就係話會交俾佢哋嘅中委會去到訂立一個嘅甄選機制嚇，咁要再交俾特別會員大會去到通過咧，就係一啲嘅參選人嘅一啲申請嘅咁。咁而民協咧就係、是。在星期六咧，都开咗执委会的会议啊，咁就话会留待咧下个月嘅14号咧，先至举行特别会员大会，去到决定咧系咪派人参选噶。咁各位听众点样睇咧？呢两个政党嘅表态咧吓，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咁啊，戴希立，我哋而家不如都请民协嘅代表同我哋倾下啦吓。电话旁边有民协嘅处理主席杨旭啊，杨旭你好。 Hello， 两位主持大家好。 系，可唔可以讲下点解你哋周末嘅执委会冇就住系咪参选而作出决定呢？ 首先，呢、這个参选系参唔参选，我哋都系一个好重大嘅决定啦。咁我哋其实执委会都唔系我哋即系个党嘅最高权力嘅机关啦。咁我哋都系想将，同埋我以往啦，以往嘅一啲参与立法会选举咁重大决定，都系交俾特别会员大会去决定嘅。咁所以我哋今年其实都系跟翻以往嘅做法嘅啫，系啦，都系俾翻会员大会去决定翻，我哋应唔应该去参选，同埋派咩人去参选。 觉得特别重大嘅决定啊，今年吓，咁系系咪因为而家嗰个嘅形势同埋民协本身嘅一啲选情啊，或者政治形势咧？ 当然系同今年个形势系有关啦，因为以往我哋其实都有参与选举噶嘛，即系正常嘅区议会或者系立法会，但系今年都大家知道状况啦，其实个游戏规则系改变晒嘅，咁有好多嘅意见都话，喂咁样样你入到去净系做一个橡皮图章啊，做一个花瓶啊嘅时候，咁我哋系咪仲系应该去继续参选呢？咁我估好似民主党咁样啦，我哋自己内部都有啲唔同嘅意见，咁我哋星期六都好倾得好深入好详细啦，咁我哋都将呢个最后嘅决定交俾下个月嘅会员大会去决定咯。 杨主席啊，我嘅记忆当中呢，就回归之后第一年呢，即係个林立会呢，即係民协都系有参与嘅，但当时咁呢就我就唔知道今次執委会，即係当然交返俾个全会员大会去做决定啦，但係執委会本身会唔会做两件事？第一，佢其实系有一个意欲喺度嘅，即係或者佢系想参选啊，唔参选呢？或者如果系参选嘅时候呢，要需唔需要定一啲标准呢？咁呢个我唔知喺执委会里面呢，系根据你哋过往嘅发展嘅历史同埋形势嘅判断呢，系参选唔参选，同埋如果参选嘅话，个标准里面有冇一啲睇法呢？ 我估我哋嘅程序都会类似民主党嘅。首先我哋都会喺会员大会上面决定参唔参选啦。咁唔参选就冇啦，冇後續啦，係咪？咁如果有參選嘅話，我估即係都要再喺會員大會去授權我哋個執委會去執行嗰個輪選個程序。咁你話參選即係個黨，咁但係到時都要有人舉手話，哎，我想選，咁我哋先執委會去睇下檢視下嗰個人可唔可以有能力，係有冇有代表性代表民協去參選先可以。咁我估呢度都會有一個程序去进行嘅，咁首先，但系都要去翻最原初嘅嗰个决定，去唔去嘛？呢个决定先咯。 咁你个标准，如果真系你哋，譬如执委会虽然未有个决定啊，但系都唔会话去到会员大会又喺度倾有咩标准咁咯，即系一人一句咁都好难倾噶。咁你哋初步有冇一啲想法是用什么标准先至会容许，如果你是参选的话，容许个会员去参选呢？ 咁这个我哋又真係好抱歉，真係未傾过话嗰人代唔代表到民协。不过呢个代表性係好重要嘅，即係我自己觉得下，虽然未傾，咁但我觉得即係你一个会员，如果之前有冇参加过乜嘢党嘅职位啊，或者你本身又唔係一个区议员，或者係都未做过，即係未做区议员，咁你都对于民协嘅代表性都其实比较低嘅时候，咁呢个就可能即係难啲去代表民协啦。但我估如果真係有心去出嚟出选嘅话，咁佢嘅認受性或者係黨嘅代表性都會有一定嘅份量，先至會肯出嚟出選咯。 咁即係簡單啲問咧，咁其實你哋會唔會好似民主黨一樣，未必咧就住參唔參選做一個明確嘅答案或者決定，而係咧就係通過一個參選嘅一個機制，去到決定即係啲黨員點樣參選法，係咪咁咧？ 估呢度我哋又会有啲唔同嘅，因为其实我哋相对地，我哋个支部又冇佢哋咁多啦。咁主要嘅支部嘅代表都会喺我哋执委会入面去倾啦。咁所以其实我哋执委会都基本上都代表到即系唔同嘅支部，系啦，唔同嘅意见。咁所以最尾，如果真系我哋个政党话去支持 去參選嘅話，而嗰個參選人即係舉手個參選人，我覺得即係有基本嘅代表性嘅話，我哋又唔會點樣樣有啲即係即係去步驟啊，或者係方法去即係阻攔去參選，或者係再審查佢一啲符唔符合資格咁樣樣。咁我哋呢方面應該就唔會有嘅。 嗯。咁嗱，而家即係你哋都有區議員需要宣誓啦，咁其實都仲有一啲新界區嘅區議員未宣誓嘅，咁其實會唔會即係都可能等埋即係區議員全部宣誓曬啦，即係睇下你哋嘅黨員係咪全部都可以宣誓係有效嘅，咁先至去決定嗰個嘅參選嘅決定或者係部署呢？ 我估有部分嘅黨員會有呢方面嘅擔心嘅。即係佢都可能佢喺未必喺上個禮拜六可以做到一啲決定，或者係即係話支持反對，佢可能都會睇埋我哋即係仲有一啲新界區區議員嘅宣誓個結果，咁先至做一個決定。咁我呢啲都係有收到有啲咁嘅意見咯。 喺目前嚟講，你哋有冇區議員係被 DQ 啊？ 被 DQ 就冇。辭職嘅就即係為數不少啦，咁我而家剩翻六個即係會宣誓嘅，咁三個已經九龍區嘅已經過關啦，咁仲有三個係新界區屯門區嗰邊嘅，咁暫時都未知道係究竟過唔過到關嘅。 我有個假設性嘅問題咧，就知道過往嘅選舉咧，即係建制派同非建制派咧都即係有個比例嘅，即係黃金比例啦。咁當然依家個情況變咗個比例點，我哋唔知道。但如果一區裏面咧有兩個席位咧，通常如果建制派只係出一個咧，就非建制派當選嘅機會都好大嘅。即係我就想睇下你哋嘅諗法，就話如果假若個情況係冇被 DQ， 你哋亦都最後決定個會員大會決定參選，你哋會唔會即係可以參選嘅人都會去參選呢？ 嗱，呢個我真係答唔到你，因為我哋都要睇下有冇人即係肯願意去即係舉手去參選啦，去玩啦。咁即係我本人我自己都講過好多次，我都暫時冇乜意向話去參選嘅。咁其他同事我就未清楚。咁同埋都要講翻呢個真係一個新嘅遊戲規則，喺而家選民又唔同曬，嗰個劃區又劃得唔同曬嘅時候。会唔会仲可以用以前嗰啲黄金法则啊、黄金比例去计算、去评估个形势？我就真系有啲怀疑，同埋有啲声音都系即系民主派支持者都系反对紧民主派嘅即系政党去参选嘅时候。假设我哋当出嚟参选嘅时候，我哋真系会唔会攞翻到一啲基本盘或者系一啲足够赢到嘅票咧？咁呢个我都系有啲怀疑，或者系我都唔识点样样去评估咯。 嗯，见到你哋即系资深嘅党员啊，廖成利咧就公开表态话支持民协咧去到参选啊。咁而亦都头先你都讲啦，咁其实你哋喺九龙区嘅区议员宣誓咧都系全数过关，三名区议员啊全数过关。咁其实你见到党内嗰个讨论有冇出现一啲变化，就系因为呢啲嘅譬如有资深嘅党员表态，咁都系会提升咗你哋参选嘅意欲。你有冇呢啲咁嘅讨论？ 其实过关都系一个有令到更加多成员唔会担心话民协如果真系举手去参选嘅时候会被 DQ 机会，咁被 DQ 机会呢个真系会减少咗好多啦。第一个样嘢，咁第二样嘢就系廖成利，即系可能佢自己都好即系支持民协去参选，咁佢或多或少都代表部分会员嘅。聲音同意見啦，咁佢公開講出嚟，我覺得又唔會話對其他議員有啲咩影響，因為可能即係我哋呢啲聲音，我哋內部都可能之前都聽過嘅。咁係咯，佢主要其實佢都係想即係希望話如果而家喺咁多即係公民團體都已經解散曬嘅時候如果仲有啲民主派嘅聲音可以即係持續咁樣發聲俾啲意見，咁呢、這個。在佢嚟講，佢話覺得如果我哋去參選都係一樣可以即係保留住個聲音啦，係啦，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對於成個公民社會。 嗯，咁係咪可以期待你哋下個月14日有一個即係明確嘅答案可以俾到公眾咧？ 我都期待即係 都冇再拖拉拉啦。我都期望真係选又好唔选又好，都希望俾公众知，俾支持者知，同埋我更加想係真係俾一个理据，或者係大家俾大家知道我究竟点解我哋选同埋点解我哋唔选。係啦。 OK， 好啊，唔该晒杨旭，多谢你。系，杨旭咧就系民协嘅处理主席嚟噶，咁我哋都继续去留意住政坛嘅一啲动向啦，咁有需要嘅时候再同大家去讨论啦。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讲讲其他话题啊。 一波又一波，一波又一波， 挨过疫情嘅沉重打击，香港人点样疗愈自己，重新出发？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全新一辑《忘忧日常》，走访寻常嘅香港人，细听佢哋喺日常间点样用声音、 用刺绣、 用咖啡、 用猫咪、 用露营、 用城市散步、 用笑解愁忘忧。 今晚八点， 港台电视三十日。 全新一辑与 CEO 对话， 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今集的嘉宾是 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 你要令到大家接受科技，第一时就是说要沟通，要是大家有一个的 engagement， 一个协作。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23啦，继续有陆宇光同埋戴希立喺自由风，自由风呢度嘅。戴希立啊，你系资深嘅教育界人士啦，咁而家都同你讨论一个咧，就系同教育，亦都同咧一啲嘅地区规划有关嘅新闻吓。咁就讲紧咧，就系将军澳嘅日出康城啊。咁大家可能都有留意啦，日出康城嘅住宅咧都相继落成啦。咁但系咧就原来咧本来。教育局是预留了呢，就是这个地区有三笪的小学和两笪的中学用地。但是呢就见到呢推出了近20年呢仍然都未有兴建学校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当局就强调说要视乎西贡区的学额供求情况。根据最新的人口推算，区内的适龄学生在未来的8年都未见有明显的增长。意味着呢这几笪预留用来起学校的土地呢都仍然是会继续呢就是所谓晒太阳。但是怎么看呢？即当然啦，有一些的地区可能新发展区多了人搬入去，咁可能有一些教育的需要，咁就有需要呢就预留一些学校给这些社区啦。咁但是现在全港的问题都是面对着那个学生人数呢就是不足啊。其实有不少的学校呢都已经是减少跟学生人口啦，甚至有这个缩班的危机添啦。咁呢个情况呢又好似呢个时候再起新学校，又好似呢喺教育局嘅角度嚟讲又未必讲得通，应该点样平衡呢个问题呢？ 其实呢依家嗰个学位，即係我讲中小学个学位嘅供求嘅情况呢，嗰、那个供呢就大于求㗎。依家咁点解会供大于求？因为求呢就不外三个因素嘅啫，一个就係个出生率，咁呢个香港都持续低㗎依家。第二咧就是、遷入嗰啲人嘅有幾多係適齡兒童。第三個咧就有一個特殊因素咧，就是、跨境學生。咁但係依家跨境學生咧就突然間就冇曬咁滯嘅依家。咁所以依家整體嚟講咧，就只會咧就係、是、求咧就下降。所以咧，如果我哋原來設計嘅供應咧，就變咗咧，就究竟需唔需要起咁多間學校咧？就依個咧就要睇下咧，嗰、那個需要有冇啦。如果唔係咧，就會引起一個縮班殺校嘅問題。 好啦，不如都呢个时候都开放电话啦。我哋电话系1872311。咁大家唔知道有冇系住喺日出康城附近嘅一啲听众咧？咁大家对于呢个区应唔应该起学校咧？咁不如大家打电话嚟同我哋一齐倾下。嗱，电话旁边咧就请嚟西贡区嘅区议员啊张美红同我哋倾下先。张美红你好， 喂 ，Hello 你好， 系 你又觉得呢、這、一个呢几笪地方系咪需要起学校咧？ 首先我覺得是要平衡的，但問題是呢，即是亦都要考慮返嗰一區嗰個特殊性。因為呢，即是其實日出康城，即是大家都知道而家交通唔係好方便啦，其實地 鐵路線啦， 係啦，地鐵嘅班次亦都唔係好多啦，咁新嘅跨灣大橋亦都係即係未起好啦， 咁啊，變相咧，如果我哋區內係有一間學校係可以滿足翻區內嘅即係一啲小朋友咧，其實係即係可以方便到佢哋家長嘅，因為而家朝頭早，譬如我收到好多家長，佢哋係要朝頭早好早起身，可能六點幾起身，但係八點鐘先翻學嘅喎，咁係要即係跨區去上學嘅話咧。其實都是一個問題嚟嘅，呢個第一啦。第二咧，其實咧，即係我哋都要睇翻，其實佢教育局提供嘅數字，佢係提供一個成個西貢區嘅數字去解釋翻，喂學額可能不足，即係有呢個殺校嘅危機。咁但係其實佢提供嘅西貢區成個數字，包括除咗西貢市中心之外，亦都包括五個地方啦，即係我哋將軍澳五個地站啦，咁亦都包括日出康城啦。但係講緊即係呢個數字係。未必能夠去真實反映翻日出康城嗰個需要嘅，但係我哋見到嘅就係我哋收到好多即係一啲居民上面嘅求助，就係覺得喂我哋區內嘅學校即係講已經講咗二十年啦，咁塊地亦都曬太陽曬咗成十幾廿年，即係十幾年嘅時間啦，咁一直都未興建，咁但係教育局亦都俾唔到一個清晰嘅方向，究竟會唔會起呢？或者起個時間表係點樣呢？咁即使我哋喺區議會上面即係追問咗好多次，都係無從得知嘅，所以都希望教育局可以澄清翻啦，即係或者可以俾、 okay. 俾多少少方向俾我哋區內嘅家長咁樣啦。 係，首先想問一下咧，其實有冇人統計或者掌握到咧，而家日出康城呢一帶咧，嗰、那個嘅適齡學童嘅數字啊，有冇人掌握到啊？ 其實咧，我哋喺區議會上面一直都追過好多次嘅，但係教育局或者可能相關嘅規劃署啦，政府部門咧。一直就係俾西貢區，佢話西貢因為係一個成個大區咁樣啦，我哋就唔會咁樣分區分翻啊將軍澳啊或者日出康城嘅。但其實即係正如我剛剛所講啦，即係西貢區係同日出康城區其實真係有少少風下牛不相及啊，即係距離都好遠嘅。其實即使譬如你話我哋甚至近可能近觀塘反而仲近啲。咁所以我哋一直都追緊囉，但係部門就一直都係唔肯提供啲數字去解答囉。咁、我哋亦都唔係話一定要逼你幾時之內起好，即係我哋唔係咁嘅意思，只不過係希望你可以提供一個即係清晰少少嘅數據、或者一個方向俾我哋，你無謂浪費咗啲土地嘛，即係如果你係即係曬太陽曬咗成幾廿年嘅時間， 仲有一個問題就係而家日出康城嘅居民，佢要去帶啲小朋友去翻學，最近嘅地區喺邊度咧？ 其實最近咧，佢哋有去潮景嶺啦，或者去寶林咁樣啦。即係雖然話就話、可能係兩三個地站，咁但係問題係亦都即係、因為康城嗰、那個、地理位置啦、交通嗰方面咧，譬如我收到一個個案啦，個家長咧，嗰、那個小朋友係八點鐘先翻學嘅、上堂嘅。咁但系要差唔多六點鐘起身嘅啦，佢、要趕住六點七、六點八嗰班校車。咁如果個校車咧係兜曬成個區，唔係淨係兜日出康城嘅，跟住先至可能七點半即係翻到學校。咁變相其實啲小朋友話就話係可能有啲唔係話跨到好遠，但係其實佢都係要好辛苦嘅。 嗱、時間關係啊，阿張美紅、我哋休息一陣先，聽聽六七點半嘅新聞，轉頭翻嚟再繼續同你傾多陣啊。 好啊，好啊。 我哋電話187231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梁志德报道新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话，正为年底的立法会选举招募选举工作人员，在政治审查方面已经初步和保安局联络，将会对未来选举工作人员进行审查，以确保绝对忠诚。立法会政制事务委员会讨论立法会选举安排，曾国卫话会呼吁部门首长提名属下人员参与，并且希望几个纪律部队部门的首长点名相关人员参加选举工作。另外，多名议员关注立法会选举的时候会不会出现早前选委会选举点票缓慢的问题，亦都有议员认为选管会主席不需要继续由法官担任。马鞍山恒安村恒山楼一名老翁怀疑被邻居斩伤，送院之后不治，警方列作谋杀案处理，正追缉涉案的五十几岁女子。案发在下午一点几， 警方接报说，一名年约80多岁的老翁被斩伤，他有两只手指被斩甩，送去威尔斯医院深切治疗部抢救，其后不治。一名入境处前文书助理涉及登入政府系统，在未获授权之下取得政府官员、法官、警员和家属等超过200人的个人资料，交给通讯软件 Telegram 的频道发放，早前承认借公职作出不当行为罪，今日在区域法院被判入狱45个月。法官判刑之前要求被告在庭上读出父母求情信的末段，希望被告深刻反省。警方歡迎裁決，指被告作為相關起底資料的來源，行為比發布者更加嚴重，相信判刑有阻嚇作用。華為副董事長孟晚舟日前獲釋，由加拿大返回中國。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說，孟晚舟事件是一宗針對中國公民的政治扣陷和政治迫害，目的是打壓以華為為代表的中國高技術企業。经过中国政府不懈努力，孟晚舟终于平安回到祖国，中方由衷高兴。对于加拿大外长加尔诺说，加方在与中国关系正常化方面不抱幻想，加方会睁大眼睛。又说政府正采取4种的方式应对中国，包括共存、竞争、合作和挑战。华春莹说，中方一向认为国与国之间发展关系只能够建立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中加关系亦都不例外。中方希望加方能够睁大眼睛，认清形势，采取理智务实的对华政策。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1-2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先报告隧道啊，而家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近住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冇咁塞车啦，龙尾喺皇后大道东附近。红隧九龙入口正系公主道略为繁忙，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嘅龙尾近浸会桥面，龙翔道嘅龙尾喺天马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近住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仲系多车啊，龙尾喺利源门道附近。九龙区路面方面咧，而家观塘道西行去龙翔道方向，咁啊近住平石村至到德宝花园段咧，都仲系较为多车噶。新界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之前近住兆康站支路嗰个附近咧，曾经有坏车事故嘅，咁啊头先有啲塞车噶，而家坏车走咗，咁一带只系稍微多车嘅啫。另外一段嘅屯门公路咧，就近住深井至丁九交汇处嗰段啊，入去屯门方向仲系交通繁忙。大埔公路的沙田市中心段都仲系多车嘅，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沥源村至到美林村段交通都仲系比较繁忙。而葵涌嘅华耀路咁啊，因为有紧急维修啊，近住大窝交汇处嗰段嘅华耀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啊交通繁忙少少嘅，经过时间大家要小心啊。咁啊，至于凌晨工程方面，早少少提大家啦，西贡公路近住南边围段咧，凌晨会有工程嘅。在凌晨的12:30去到清晨的5:30，南边围回旋处去西贡公路的出口呢会有封路措施的。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是会被即时拘捕的。好了，我们下一次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政府提出劏房续租的加租上限由15%下调至10%。陈先生， 我咧住劏房嘅，4000蚊租，啱啱够期9月嘅，加15%。 梁先生， 嗱，我加咗3间，如果你真系租约到期，你10% 嘅，你一家加落去，佢个都话唔租走，真空期嘅你损失你多过条数一样。 星期一至五黄昏5-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有消费券，买嘢可以爽手啲啦。无论系买嘢、食嘢定系使用服务，只要系本地商户、门市同网店都用到。用八达通嘅同平时一样，嘟一声就搞掂。Alipay HK 拍住相同 WeChat Pay HK 就喺手机应用程式用消费券。记得留意有效日期啊！想知多啲，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腊。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就係咧將軍澳日出康城咧，就嗰一頭咧本身就預留咗咧係幾幅嘅地咧，就係俾小學同埋中學嘅興建嘅。咁但係咧就見到推出咗近廿年咧，都仍然係未有起呢個學校嘅嚇。咁究竟出咗咩問題咧？咁啊，唔知有冇一啲嘅聽眾都住喺嗰一頭嚇，有冇一啲嘅翻學嘅需要咧？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嗱，新聞之前咧，我哋就同西貢區嘅區議員張美紅咧傾緊。请翻佢出嚟先，张美红。 喂 ，Hello， 陆生你好。 你好吓，仲有大希楼校长喺度。 系，校长，校长你好。 阿张生，嗱，我咧就觉得咧，就香港嗰啲学位咧供求唔平衡咧，成日都出现嘅。但如果要解决呢个问题咧，我觉得咧，供不应求咧就难解决啲，供过于求咧就容易啲解决嘅。咁啊，依家咧，香港总嘅嚟讲，依家系供过于求。就算喺大區、細區嚟講都有，但係細區就未必即係大區應該係咁樣。咁我記得咧，以往點樣解決呢啲問題？就算喺供不應求即係咁麻煩嘅情況下邊，都有幾個方法嘅。我唔知你哋區依家有冇用呢個方法？一個咧就短期嗱，第一首先咧就跨區上學咧，中學生我哋覺得咧問題就細啲嘅，係小學生就麻煩大啲。咁短期內可以做嘅方法可以有幾種嘅，一種就係每班短期內加啲人，譬如以往收開30，你收到32、33，咁你咪大家忍受一下，咁但係又唔使跨區啦，呢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咧就係比較近嘅細區跨區就派位，因為小學係細區派位噶嘛。咁你喺附近揾一路咁慢慢一格格咁褪咧，你又解決咗部分問題。最後當然呢個最唔好嘅方法，但係都試過嘅政府。就點樣就揾一間過渡性嘅學校咧？就當然呢個咧就變咗你即係佢收咗學生之後咧，可能某個年份之後佢就結束啦，因為係嗰段時間出現呢、這個即係呢個需要嘅啫，即係咁樣。咁但係你正話講嘅嗰個情況，你哋有冇試過去提出呢扎方法去解決咧？ 其實咧，即係。首先多謝戴校長你即係講出一樣嘢先啦，我都覺得我都認同呢個方向嘅。但問題係咧，我哋成日喺討論即係區議會上面討論嘅重點就係連教育局連一啲好基本嘅一啲數字都提供唔到俾我哋，或者佢個方向究竟係點樣，我哋都唔知道。即係正如我頭先即係新聞之前都講咗啦，我哋成日係要求唔好講話成個西貢啦，我哋要將軍澳嘅數字佢都俾唔到。即係估問你日出康城啦，日出康城其實我哋就係最大家都知道，其實最近呢幾年係不斷發展緊嘅，係遷入咗好多一啲新嘅即係一啲年輕嘅家庭。咁有啲家庭係即係可能2010年初佢個小朋友仲係幼稚園嘅，但係而家已經係接近挨近中學啦。咁但係佢賣樓嘅時候，咧都知道哦，區內原來有三間小學、兩間中學俾佢哋選擇嘅喎。咁點知咧？原來一直都係即係指聞樓梯響嘅，一直都收唔到一個咁嘅消息嘅。所以我哋就係希望教育局其實大家可以即係攤開嚟講，或者開誠布公，究竟個區內個數字係點樣咧？即係而家好似大校長你話齋，其實係供過於求啊，定係求過於供咧？即係我哋連一啲咁基本嘅一啲數字都係收唔到啊！即係教育局都俾唔到我哋。咁另一樣嘢就係我哋都經常講，其實區內咁多學校用地，即係。原來有即係總共係有五塊啦。如果咁計嘅話，咁其實如果佢係一直冇計劃嘅，喂，咁不如你坦白同我哋講啦，或者可能要2025年之後嘅，你都起碼可以話俾我哋知，我哋心裏面有個預算。而嗰啲地方係本身有啲私人用地，係港鐵去管轄或者持有嘅，咁可以騰空翻出嚟， 俾翻個方向，我哋又建議港鐵可唔可以做一啲短期嘅一啲休憩設施啊？唔使俾佢日日喺度曬草啊，日日喺度積水養蚊啊，咁嘅情況發生咯。所以係環環相扣嘅。而最主要嘅就係、教育局現即係而家呢一刻為止啦，對我哋區議會嚟講，連一啲可能好基本嘅一啲數據都俾唔到我哋，佢個波係唔肯踢出嚟嘅話咧，我哋亦都係好難去繼續去做呢樣嘢咯，係啊，所以就即係個問題就係令到我哋區內，咁我哋亦都係成日問咗好多好多次，喂個時間表係點樣咧？嚇、你起一間學校，其實你都要幾年嘅時間噶嘛，即係唔係講話你今你而家呢刻公布，咁你兩年後興建好噶嘛？咁呢一連串嘅嘢，其實我哋都係好大個問號啊！咁所以都即係或者即係可以即係俾多意見我哋咯。其實我哋都係希望可以教育局俾多少少即係方向性俾到我哋居民啊。 嗯， 係啊，係啊。嗯 好啊，咁啊，唔該曬張美紅啊，多謝你。 冇係，冇 係。張美紅咧就係西貢區嘅區議員嚟噶，咁啊，大希臘又點樣理解呢件事咧？即係好似教育局冇一個嘅分區嘅一個適齡學童嘅數字咁樣，咁亦都講親都係講成個西貢區啊，成個西貢區就當然仍然都係你頭先所講啦，學位係供過於求啦。咁但係對於呢啲地區嘅呢、這個需要，咁又係咪有辦法可以滿足到呢？ 我覺得呢，其實個問題呢應該集中去解決小學，因為我小學應該就近入學嘅。咁、如果交通上係真係距離比較遠呢，其實呢短期措施呢，我相信家長又可以容忍，如果唔係去到咁遠，而事實上亦都即係呢啲時間捱過咗嗰、那個即係、就是、嗰個入學學童嘅年齡嘅高峰期咧，可能嗰個問題就會慢慢少咗。係咪要起多間校呢個咧？我諗相信都要有啲數字，我哋先知道應該點。 你頭先講到話有一啲唔同嘅方法去處理一啲嘅學額嘅編配嘅問題。頭先你所講話一啲 其實呢個應該好熟習嘅，因為教育局應該好熟習，因為以往成日都出現呢啲問題噶嘛。而家嗰時係供不應求嘅情況下邊去做喎， 有邊幾招？你可唔可以再講下？譬如以往有冇啲咁嘅例子可以係做過，係滿足到啲地區嘅需求？ 一個就係每一班，因為依家都細班咗啦。咁如果短期內你話每班加翻兩三個人，咁係咪所謂出細區嘅學生咪個需要咪細咗咯？係咪？另一個咧就係一格格咁騰啦，即係而家咪你學即係小學生係細區派位噶嘛，咁你咪派鄰區，嗱鄰區都近噶嘛，其實即係咁樣。另外當然最後一個就唔係幾好嘅，但係呢個方法都試過嘅，就係咩咧？就揾一間學校作為一個過渡性質，當咗個人口即係個適齡兒童個高峰過咗之後，咁咪嗰間學校就唔需要再存在咯。即係呢個都係好多種措施，以往都做過的。 明白， 其實。 咁希望都睇下會唔會教育局可以考慮下啦。咁我哋電話係1872311，咁啊又聽聽聽眾黃小姐嘅意見先。黃小姐你好。 你好啊，系咁我其实咧就住喺康城一年噶啦，已经入咗康城嗰度住。咁咧其实咧就不断睇住啲新楼系咁起啦。其实咧人口老化都系香港嘅问题啦。但系康城咧就越嚟越多小朋友嘅。咁我系啦。咁其實你話小學仲未起咧，其實可以即係之前可能啲人未入伙啊，仲 develop 即係仲發展緊，其實就都唔出奇。但係其實應該而家政府應該考慮緊起康城咧，即係你唔係淨係等個張南橋起好。其實我哋搭車咧，我哋翻工同埋小朋友翻學咧，我有兩個小朋友嘅，都係中學噶啦，佢哋都好早起身。其實 佢哋去邊區翻學啊？咁計講， 其實都係喺將軍澳站咯，都係隔離站， okay. 但係都係好唔方便，都係如果真係 MTR 嗰度有咩事，咁其實真係得一條路咋，除非我自己揸車過去啫，咁我又要翻工。其實其實點講咧？咪話有個地鐵咁就喺個喺九龍城嗰度宋皇台咧。咁嗰度咪起咗嘅，咁其實咧就見嗰度啲 van 仔咪話啊，有啲其實都人少搭咗啦。咁其實啲人點解唔諗下嗰啲 van 仔少咗人搭，可以其實 shift 過嚟呢度嘅？根本其實呢個人口太多啦，越嚟越多啦。你冇話啦，而家講個 L 乜乜嗰啲咁嘅新樓又話係啦，又話要賣啊咁樣，其實應該再諗下個規劃咯，唔好淨係等地鐵啦，咁或者可能。 其實巴士線都好似得一兩條，我哋又想搭，係啊，即係如果你話即係地鐵嗰度有故障，我哋真係唔知點，或者行路要翻學咯，叫佢哋。 明白啊。 係另外得一個商場，咁其實商場嗰度咧就得一個超市，我哋買餸咧又要去第二個站咯，即係有時真係上街市買餸咁樣。 係。咁呢個就唔止係學校嘅問題啦 嚇。係啦， 其他嘅規劃嘅需要啦。 是啊，咁、okay. 衣食住行嗰度其实都要再諗諗囉。 OK, 好啊，唔該晒，多謝晒黃小姐嘅意见啦。咁我都要睇睇嚟緊呢，就係政府點樣去同地区人士呢再去讨论呢件事。 係啊，譬如头先讲交通问题都係一个要解决嘅问题嚟㗎、嗯。 好啦，休息一阵先，转头讲讲其他话题。 警委会就查緊呢排种呢去取消五个会员会籍嘅呢个决定。点睇咧？呢啲体育总会嘅透明度同埋问责程度，体育专员杨德强： 香港有数十个唔同嘅体育总会，个行事作风系有唔同嘅。几年以前开始咧，体育总会咧系根据公司条例去注册啦，做好多申报啦，要披露啦，佢个运作嘅透明度啊，机制方面咧都有好多措施咧系加强咗嘅。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高福慧、李文，星期六问责。 太阳底下仲有咩新鲜事？ 奇趣 ID 识多啲计划，鼓励所有小学咧都系举办一啲同资讯科技相关嘅课外活动，俾学生及早接触编程啊、逻辑思维啊呢啲基本资讯科技概念同埋技术知识嘅活动。 资科办助理政府资讯科技总监黄敬文话：你知 喺计划之下咧，其实每间公帑资助嘅小学可以喺未来嘅三年咧申请最高40万元嘅资助。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香港电台第一台， 太阳底下新鲜事。 年代大剧呈现上世纪中国刻苦贫困，大江大河 面对住好朋友爱上咗自己喜欢嘅人刘启明，原本谂住默默咁祝福佢哋，不过喺幸福画面背后，原来系一个骗局。宋运辉会唔会出手相救呢？ 大江大河 晚晚睇国剧830，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48啦，自由风，自由风呢一节咧，大希喇叭，我哋想关注一下澳门嘅疫情啊。咁早前咧就系澳门咧就系有一名嚟自土耳其嘅男子咧就喺澳门嘅检疫酒店度确诊啊，验出咗 Delta 变种病毒噶。咁之后当局咧就喺佢所住嘅楼层啦，两名帮佢量体温、接种咗两剂国药疫苗嘅保安咧，亦都系确诊啊。所以澳门咧就系推出咗三日嘅全民检测，又再即系今年内咧就第二次嘅一个全民检测咯。咁睇翻咧就系最新嘅卫生局嘅数字啦，就讲话截至到咧系今日下昼3点，大约咧就系607,000人就完成咗采样，已经有咧近450,000人咧就出咗检测结果，都系阴性嘅咁。咁而另外咧就亦都就住咧呢几个嘅确诊个案啦，咁啊做紧一啲嘅追踪嘅检测啦，咁同埋一啲嘅检疫啦吓。最终的检疫啦，咁而咧另外咧亦都系见到啦，系部分咧呢啲嘅保安所逗留过嘅地区咧，就分咗一啲红黄码吓。咁啊，点样睇呢次嘅澳门嘅疫情同埋今次佢哋应对嘅方法咧？戴希立系咪同上次比较又点样咧？吓， 喂，我就听到咁嘅情况，好似今次就比上次冇咁乱啦，因为上次都听讲好嘈，因为有好多混乱嘅情况，包括即系嗰啲检测软件的故障啊，健康码不稳定咧，结果啲人咧就排长龙。 系 咁，今次咁快就已经成600,000人做咗检测，咁仲出咗450,000人嘅结果添。咁其实呢个经验咧，即系香港就大家利是最好唔好话全，因为有咩事全港嚟检测啦。咁但系佢哋澳门嘅经验咧，系咪我哋都值得参考一下？佢哋点样可以喺个？短时间做到呢样嘢咧，咁 呢个时候，不如我哋都请一位澳门嘅立法会议员同我哋倾下啦。电话旁边有澳门嘅立法会议员，属于工联会嘅李静怡，同我哋倾下。李静怡你好， 主持人你好。 我哋头先就讲到话，上次咧就出现咗好多乱子啦，就包括一啲嘅系统唔稳定啊，吓健康码就出现咗问题啊，吓以致到好多人咧就排长龙咧去到检测啦。今次系咪冇晒呢啲嘢啦？仲有冇啊？ 其實在上一次第一輪做的時候呢，即係當然都出了比較多的一些問題嘅。咁今次其後政府其實做了一個改善的措施啦，分幾個方面呢去作出了一些完善嘅。咁譬如上一次會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呢，都是一個係檢測站點上面啦，可能都未算太足夠嘅。咁今次呢其實都會增加咗部分一啲檢測站點，咁同埋仲有一個其中呢亦都喺人員方面啦，上一次除咗一啲健康碼系統係一開始嘅時候已經出現一啲故障，令到喺初期嘅運作順暢之外啦，其實係譬如一啲人員輔助啦都會出現一個問題嘅，例如我哋好多去全民核檢，咁當中有唔少嘅朋友可能佢都係屬於一啲長者啊，或者冇即係智能手機啊，唔識去做預約嘅。咁今一次其實政府係兩個方向啦，一個就係喺醫護人員嗰度咧去招募咗一啲支援嘅人手嘅，咁另外一個就係志願者。即係一啲民間團體嘅志願者啦，咁喺前期咧，政府就係收集咗一個報名名單，咁透過志願者咧，今次一做第二輪嘅全民核酸咧，就會召集啦，大家喺咩時間可以就可以報名。咁志願者其實有一個好重要嘅就係外圍一啲秩序嘅管理啦、指引啦，同埋就可以協助一啲唔識做預約啊、唔識做健康碼嘅朋友咧，就可以去即係喺外圍已經幫佢哋做咗呢啲嘅健康碼或者一啲預約，咁就減少係入到去場內先至發現啊，你又冇預約啊，或者個碼唔齊全咧，咁就會影響咗成個嘅流程。咁仲有一個就係上一次咧，其實都檢視翻咧，就係對於一啲長者啦、孕婦、殘疾人士咧，其實可能嗰個指引係初期係唔清晰嘅，咁變咗有啲站點可能未有做一啲關愛嘅通道或者設施。今一次其實係好明確咧，做咗一啲專門嘅關愛站。同每一個核酸站點入邊咧，都會設一啲關愛通道。咁對於指定嘅人員，譬如話一啲年邁嘅長者啦、幼童啦，或者係孕婦、殘疾人士咧，係可以專門有人員可以指引佢哋嘅關愛通道。咁就避免大家都一齊去等啦，亦都對呢啲嘅人士咧，其實比較辛苦嘅。咁整體今次亦都執行咗預約之後咧，分階段每個時間段嘅預約人數，每個站嘅一個流量啦，其實都會比較清楚，就避免咗上一次係大家都擠埋喺同一個站，亦都唔知要等幾耐嘅情況。咁當然啦，透過就係話上一次嘅經驗咧，亦都今次會做咗一啲叫做每一個站點嘅輪候情況。其實在上一次的第二日開始已經推出了，今次再用回這個方式呢，就令到大家都可以知道每一個站它會不會很多人去輪候，或者個輪候情況是怎樣，那就變成整個秩序呢是今一次會比較是順暢一點的，是從全民核檢的角度是有所改善的。 你剛才說有一些民間志願者去協助市民去到預約做檢測啦，那是什麼時候招募的呢志願者？ 其實在事前已經做了噶啦，本身澳門都比較常咧一啲集體嘅活動咧，都會透過志願者去協助嘅。咁喺上一次第一輪嘅時候咧，其實初期第一日大家可能都留意到新聞啦，就會有啲混亂情況啊，或者好多長者可能去到現場，佢唔係好識做預約嘅，咁變咗就即係現場好難去協助。咁上一次係自發地咧，有一啲志願者嘅組織啊、民間團體咧，佢哋就去到現場喺外圍去協助。咁其實後期政府亦都吸納咗咧，就係成個過程入邊咧，佢哋已經係招募咗一啲唔同嘅志願者團體或者個人，佢哋已經係報咗名嘅。咁喺個名單入邊，咁今次一話啟動嘅時候咧，其實政府就已經發信息俾相關已報名嘅志願者或者係一啲醫護，其實佢哋受過訓練。是怎樣去採樣啊？嗰啲咁樣，佢哋已經有一個訓練嘅。咁、 okay. 今次一啟動嘅時候咧，就會大家報名啦。譬如我喺呢個時間段，我可以通宵嘅，因為我哋係24小時做嘅，三日24小時。咁譬如你翻邊一間嘅，日間定輪通宵，咁大家報咗名之後咧，佢就會相約通知翻相關嘅志願者咧，就會去做。咁就分唔同嘅組別啦。有啲係負責譬如外圍嘅秩序啦，咁包括我哋工聯會，因為我哋自己都有負責一啲核酸站嘅。咁我哋自己嘅同事或者都會招募咗志願者喺外圍係協助。其實呢個工作我覺得都幾重要嘅，因為有啲嚟到嘅時候話啊，我又唔識預約喎，點樣去做啊？其實佢哋會比較模糊。咁有咗志願者喺外圍去指引啊、輔助之下咧，其實成個流程就會比較順暢啦。 咁你可唔可以咁講咧？就係、是、因為上次有少少嘅混亂咧。就澳門咧，就總結咗經驗咧，做咗好多針對性嘅改善措施，而呢啲措施咧係一早諗定，一發生呢件事之後咧，就將佢咧係落實咗，所以就避免咗今次咧就唔會好似有上次嘅情況嘅出現。可唔可以咁講咧？ 其實確實是總結經驗啦，加即係政府的推動和民間完全即係好全力的配合， 即係官民配合。 所以今次係係啦，即係政府當然有很多嘢佢需要去統籌嘅，譬如站點的安排啊，好多嘅嘢。咁但係民間其實我自己會睇翻兩次的核酸檢測啦。第一個係市民相當配合，即使上一次會出現一些混亂情況或者輪候的時間比較長，其實居民都是非常之配合啦，或者大家即係都講話啊，我自己有一個責任，我自己都好願意去做好呢個公民責任。其實有呢個民間嘅配合，成件事先可以推進得好。今一次其實確實係有一個比較大嘅改善，亦都當然係同市民嘅自律同配合有關。但係政府喺上一次吸取咗經驗之後，個改善措施咧，我相信係發揮到一個比較大嘅作用嘅。 嗱，頭先我就提到咧，其中一名保安所住嘅沙梨頭馬子街咧，周邊咧就被劃為紅黃馬區啊。可唔可以講下呢個紅黃馬區係點樣運作嘅咧？如會即係受影響嘅居民咧，其實又點算咧？點樣幫佢哋咧？ 其實好早期之前咧，已經即係定咗，因為都會同周邊嘅城市啊，澳門始終我哋人流都比較密集嘅。咁如果我哋一發生一啲疫情嘅情況咧，都會同周邊嘅城市嘅影響都會比較大。咁所以澳門都其實會定咗一啲嘅做法啦，就係一旦發現一啲社區感染嘅個案，或者會可能即係引發到其他一啲社區感染風險啦，咁就會透過劃分一啲區域，例如佢自己所住嘅大廈，譬如確診個案所住嘅大廈，或者係一啲佢即係一啲相近嘅區域啦，佢都會列為一啲叫做紅馬區嘅。咁紅黃馬咧就係、是、紅馬區就肯定就即係比較嚴謹一啲啦。或者是14日的一個隔離啦，他們都需要在相關的地點，那政府都會在紅馬區那裡就設置一些，譬如他會有物資的運送給這些的住客啦，或者是都會定期呢是會做一些核酸檢測啦。那政府也都公布了，就是譬如基本上紅馬區可能他們都需要在那個地點隔離14天的，那就減低他再假設入面有一些感染的個案，它再傳播出去社區的一個風險。黃馬區就會都是限制一些出行，譬如澳門其實很早前已經行了，就是我們譬如公共交通、巴士、的士這些黃馬的人士，紅黃馬其實都不能夠乘搭的，所以就盡量減低這些的流轉啦，或者係嗰個感染嘅情況啦，咁都會限制咗。咁同埋仲有一個就係，譬如話相關嘅保安人員，因為佢哋翻放工嘅時候都係搭公共巴士嘅，之前咁，所以亦都會就追蹤翻，透過一啲即係拍因為我哋有巴士卡啦，咁樣就會透過呢啲系統去追蹤翻有邊啲係疑似共同軌跡嘅人士咧，活動空間嘅軌跡係一樣嘅咧，就都會追蹤翻啦，就做一啲排查啦、隔離嘅措施咁樣，去盡量減低。咁所以當然其實我哋都會希望政府檢視翻成個檢疫隔離酒店嗰個管理措施，因為始終畢竟嘅影響比較大嘅。 係啦，就係想問你隔離酒店，因為今次可能係喺檢疫酒店嗰度咧，就係出現呢個傳播嘅情況啦。咁其實有冇話同政府商討點樣去到，即係會唔會係呢啲檢疫酒店有漏洞，有冇辦法去解決咧？大概半分鐘時間。 因為其實我哋都有反映翻相關嘅意見，當然今次其實佢哋都會檢討，就係疑似有人員可能佩戴口罩嘅方法唔正確等等。咁但係其實參考翻其他地區咧，喺一啲檢疫隔離酒店上面嘅人員咧，佢可能都會安排佢哋有啲住宿嘅。即係避免佢哋經常地喺放工就即刻翻入去社區啊，可能要做一啲核酸檢測先會翻去。其實我哋都有同政府建議，係咪可以檢視翻相關嘅措施咯 ？OK， 好啊，唔該曬李靜怡，多謝你嚇。 好，唔該曬，多謝你。 李靜怡咧就係嚟自澳門嘅工聯會立法會議員嚟㗎，咁都講咗今次嘅全民檢測啦，同埋一啲嘅改善咗啊，即係比上次全民檢測咧都係做得好咗。好啦，今日節目時間嚟到呢度啦，拜拜， 拜拜。